從平壤順安一帶發射不明飛行物，但是南韓軍方推測發射失敗，韓美情報部門正進一步分析。日本政府說北韓懷疑發射彈道導彈，防衛省正密切關注情況。俄羅斯宣布制裁美國總統拜登、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和兩國高層官員，禁止他們入境俄羅斯，以反制兩國對俄方的制裁。有份被制裁的白宮發言人普薩基說，華府在有需要時仍然會繼續和俄羅斯政府直接和間接互動，俄方亦說不拒絕保持官方聯繫。美加就宣布擴大對俄制裁，其中美國凍結11名俄羅斯軍方領導層在美資產，禁止他們在美國做生意。加拿大制裁15名俄方官員，指他們支持總統普京入侵烏克蘭。俄羅斯又決定啟動退出歐洲委員會的程序，批評北約和歐盟國家惡意利用在歐洲委員會的多數地位，將組織變成反俄工具，拒絕平等對話。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雲帶正覆蓋華南。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晚上有一兩陣雨，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展望未來幾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相當溫暖。現時氣温22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18916點，升501點，成交金額550億。上證綜合指數報3075點，升11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1567點，升29點。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323.6，升25.6；恒生中國企業64.3，升2.4。美團115元，升9元；盈富基金19.11，升4.6；李寧53元，升2.05；阿里巴巴75.85，升4.6；快手係60.7，升4.55；京東集團184.9，升咗22.9；友邦保險73.5，升9.5。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24。英镑10.214，瑞士法郎8.324，澳元5.635，加元6.133，新西兰元5.29，欧元系8.583，每百日元对港元6.6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83。日经平均指数报25731点，升380点。港金报17930元，跌咗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0.73美元，卖出1920.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提一提你啦，因为疫情导致车务人手紧张，八条铁路线咧，港铁嘅东铁线、荃湾线、观塘线、港岛线、南港岛线、将军澳线、东涌线同埋屯马线啦，同埋轻铁嘅列车服务班次咧，会暂时调整噶。咁搭港铁嘅朋友咧，就预留翻少少时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龙翔道虎山道泳池观塘、大角咀连翔道南昌站美孚、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路口时应格外小心，转弯前要收慢打灯，小心盲点，仲要留意有冇行人过紧马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即系拎走个拨字，你唔识啦，唔识反啦，系咪咧？ 冇错啦， 哦、okay, 好啦，阿正音公博士，你真系犀利，为我哋咧呢样系带嚟好多嘅笑脸， 好开心，真系 真系好开心，我真系煮紧嘢我又笑，屙紧屎又笑，就谂起你真系。 我仲谂起好多嘢，我其实都要改咯，系啊，其实麦玲玲有好多时候佢就其实想帮你睇下你今年嘅挑花运，你有好多烂挑花。 我话俾你听，我嗰日咧系睇住个电话。 我知 边嘢我已经好熟噶啦，我真系唔知点解。 点解我而家话俾你听？点解阿马老师，你嗰个眼镜根本就可能已经唔啱度数，同埋咧阿马小强咧，如果大家有睇开我哋以前啲片咧，佢咧要扩到个字咧一版一个字先睇到。你明唔明啊？即系佢 mark 到一版得一个字嘅啫，佢先睇到系咩字。咁所以基本上 睇得嚟都过咗啦， 都过咗啦。所以我又唔会怪佢嘅，但系即系你嗰个字错得实在太离谱， 系 同埋即系会令到大家真系。唔知唔知讲乜， 你睇紧重版，已经下一个字你已经睇唔切了， 变咗挑拨， 系啦，系剔手边定系木字边 咧？冇错啦，吓， 好难得，好难得。 系啊， 唔惭 愧啊， 唔惭愧，做翻自己啫嘛、 啊。大家接受你啊，因为你咁啊嘛。 咪系咯，觉得你个人真啊，100% 好男人啊。 冇错啦吓，咁啊好多人 而家记得我个反挑拨联盟啊。 记得， 我冇加入。 好多人，好多人话想加入添，系啊，但系拎走个拨字咯，要系啊吓。 系啊， 反挑拨联盟反咩噶？我想问啊。 啊，反挑拨咯。 边个挑拨嚟噶？边个挑拨？系咪阿松板挑拨啊？ 系啊，你都要有人咩，跟住有人拨噶， 系 嘛？边个 挑 边个拨 啊？ 你谂清楚先，同我哋再俾呢个铺通同我哋，好唔好啊？我哋暂时未能够可以接受， 我哋帮你执行。 How deep is your love? 我哋节目下室气温22度，相对湿度76%嘅吓，多云同埋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夜晚有雨，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未来数天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相当温暖。阿黄博士，琴晚你有冇冷亲你嗰条气管啊？ 琴晚系咪凉咗啊？ 琴晚嘟嘟有嘟嘟凉咗，不过我想问你开咗冷气机未啊？ 我梗系冇开啦。 哦，系啊，你咁环保啊？你 OK 咩？你 我都未啊。 系啊， 系啊。 嗯， 我冚张好薄嘅被啫嘛， 净系冚一度系咪？条颈啊嘛，系咪？ 或者冚住对眼系咪？ 点解要冚住对眼？ 太光瞓唔到嘛。 咁大家利是，得一种人要冚住对眼，你真系 有啲人 系 唔眼闭， 毒夫人。 我就系飘过嚟间， 点解要冚住对眼啊？同埋冚住边或者冚边只眼啊？ 冚两只眼梗系啦，你有几多只眼啊？你好多只眼嘅咩？ 阿黄博士，咁你有冇冚住对眼啊？吓，有冇啊？ 冇啦，我想听下边个解释，点解要冚住对眼？ 唉，真系 佢买被 追到孤人生嘅真系。 买被嘅时候同佢讲嘅啫，我其实我搵嚟冚住对眼， 净系冚住眼嘅啫。 笑 系啊，细细张得噶啦，啱啱4×4。冚到块面吓就得噶啦， 但你有时真系会太光，你系需要有啲嘢冚。 嗰啲叫眼罩，唔系冚对眼。 眼罩冇用嘅，瞓瞓下会飞咗去第二度嘅啲罩。 黐线，你用过未噶眼罩？ 梗系用 过啦。眼罩系真系箍住噶，有个橡筋。 嗱，如果你真系要箍住嘅话，其实你会箍住个头咧，又瞓唔到嘅。但我好多时候咧，到第二朝我起身咧，个罩都唔知飞咗去边。 眼罩你意思？ 眼罩系啦，咁所以其实有时啲罩真系会飞嘅，咁所以其实我 会咧。你有冇用过啊？马博士， 我冇用过。 啊，你从来冇用过、啊？ 你唔需要系咪？ 唔需要。 哦，因为你系好容易瞓着嘅。 只眼咁细系咪？ 唔系， 同呢样嘢系无关。 正常情况系唔需要，但系某咩情况通常人会需要咧？坐飞机。 O K， 嗱，我解释一下。不如咁样，我解释一下，好唔好？大家稍安无躁。点解我要用眼罩呢？系因为有一次系一个眼科医生要我用嘅。事完就係因為咧，我走去睇醫生，佢就係話我有一個眼乾症，但係其實我講緊我嘅眼乾症已經係好細個嘅時候有噶啦。跟住佢就係話，仲會有一個問題嘅就係你會成日隻眼好澀咯，同埋嘅就係你睇嘢會模糊嘅。 我荷包乾症。 咁嗰個就可能要睇另外啲醫生啦，我就唔知道可以點樣介紹俾你。咁跟住佢就係話，另外仲有一個問題嘅就係你要留意到。咁我就話嚇，但係呢樣嘢我留意唔到，因為嗰陣我係自己一個人住。佢就話如果你兩個人住嘅話咧，你要應該要望一望，就係有啲人其實佢夜晚黑瞓覺嘅時候咧，隻眼係合得唔埋。 哦，即 系 合咗又 剩翻一条罅嘅，咁再加上如果你 系 夏天咧，因为你开冷气咧，咁所以你就会抽干你嘅眼水。 哎呀，咁 所以若果你有眼干症嘅话，你都要留意你会唔会系因为好似我咁样系死唔眼闭嘅？因为夜晚瞓觉嘅时候咧，其实我系好似我有朋友同我讲过嘅，佢就话：咦，其实你系咪瞓咗？ 哦，即系我知啊，我知有啲人系咁， 冇错，就因为咁样，所以佢话一系咁样，你可以唯独是可以做到嘅嘢嘅就系咧，你要加个眼罩。但系我到今时今日我都。仲未能够买到有一个好适合嘅眼罩，系可以一觉瞓天光嘅。一起身嘅时候咧，只眼罩就唔知道可能飞咗上去个头度，或者飞咗落个鼻度。 咁证明咧，你夜晚应该好啲，瞓得好唔安宁，即 系 你会令你 嘅。 因为正常嘅眼罩咧，我谂马小云都知道我讲边种，即系有个橡筋系啦，咁啊箍住，理论上 三种 嘅 啫嘛， 系啦就唔会话甩嘅。不过系嘅，戴咗佢咧，我都试过咧，最初系嗰个零钟咧，你系觉得好似。好唔舒服， 是有条橡筋喺后边啊嘛， 橡筋同埋有啲 嘢 搭住你只眼咧，你系会你需要时间去习惯咯。但系习惯咗之后咧，的确系会瞓得宁静啲嘅，即系你因为黑掹掹啊嘛，真系黑掹掹啊嘛。 又唔係喎，嗱，因為其實我係嗱，如果你眯埋你 imagine 到你自己對眼嘅時候，你如果下邊呢對眼咧就你合唔曬嘅，下邊對眼，因為其實你個眼簾咧 係 由上邊嗰度咁樣吸落嚟噶嘛，咁如果我係下邊嗰度我整唔到，嗱眼罩嘅話咧就會係最緊要佢貼唔貼面係咪？佢唔貼面嘅話，其實根本幫 唔 到我㗎。 唔貼面 嘅。 有佢橡筋， okay， 有啲压力拉扯埋。 咁冇可能我鼻太高啦。 咁都系，你有呢个德国血统我知道。 今日我都真系冇买到一个眼罩，系令到我觉得系全个一戴完之后，我黑掹掹乜都睇唔到噶咯。 咁得意。 我总系会见到一啲光，我都系瞓唔到。对，冇错啦，就系漏光啦。 嗯， 就系呢个问题。 马博士冇呢啲烦恼啊？马博士系嘛？ 我冇啊， 马博士嗰啲眼罩嘅周左右 嗰啲啊 嘛， 系啊，佢喺马会买嘅佢嗰只，系啊，冇错。 你可唔可以 book 嗰只俾我啊？试下， 嗰啲叫马罩啊，系啊， 马眼罩， 马眼罩啊。喂，好啦，嗱，继续我哋节目吓，咁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啦，每一天啦吓。咁啊，同埋咧，今日咧有个讨论篇嘅文章吓，咁就话咧，人生有时候啲嘢咧，嗱，佢又唔系唔开心嘅，不过咧，你会有一刻。 嘅唔知点讲，尴尬啦， 老尴啊，尴 尬 啊，尴尬 啦咁样样。咁佢提出咗人生好多尴尬嘅事情，咁啊想问阿马老师或者听嘅心机啊，又谂啊，有冇试过咧？咁样最尴尬嘅事， 佢直系老尴专家啦。 咁啊系，唔系其实佢已经唔尴尬噶啦。 应该咁样讲，佢自己本人唔尴尬，但佢令到佢身边嘅人好尴尬。 系啊，桃李满门，佢唔尴尬噶啦，冇错 冇 错。 有呢个令你尴尬咩？系又又， 梗系有啦，你唔知啫。啊，我你企喺我侧边嘅话，我应该都好尴尬。我成日想同人哋讲，我唔识佢讲。 行开，我唔识你。 你唔觉得有时候有啲人企喺你身边，你已经觉得好唔舒服嘅咩？ 嗱，文 章里边 讲嘅尴尬事情咧，其实好多，我谂我哋多多少少都会试过嘅。例如话你见到个人，你以为佢系边个，你一拍佢膊头，仲要懒 friend 咁样，拧过嚟原来唔系嗰个。 哦， 即系呢个系咪？ 试过啦， 都市里边差唔多。 认错人， 认错人，经常都会发生嘅吓。 我冇嘅，因为我睇唔到人噶。 嗯。 系啊，我唔会就系立乱无端端就会好大声咁样嗌人嘅，除非我好清楚佢系边个，我先至会。 哦， 系 啊， 我唔会，我好少。 阿马老强咧，你会唔会噶？ 认错人， 过啦，解释过啦。 嗯，人哋认错你啫，系咪啊？上次你话人哋认错你系唐英年啊嘛，系嘛？你记唔记得？佢人哋认错佢唐英年啊嘛，系啊，佢讲嘅。 饮茶啊嘛， 系啊， 人流嗰度啊嘛， 系啊， 以为我系唐生啊嘛， 系 咪？我都有试过认错人嘅，咁但又唔算系好尴尬嘅，咁我觉得呢都 OK 嘅， 系嘛？即系如果你想嗌就冇咁尴尬，如果你仍拍住个膊头啊， 或者揽佢啊， 就会尴尬。 唔系我试过就细路仔嘅时候咧，我都仲好记得，就拖住个人咯，拖住男人以为我老豆咧，一拖一睇， 我记得你讲过， 嗯，其实嗰个人惊啲， 我都觉得 有个怪怪地嘅样嘅僆仔拖住自己嗬。 诶，唔系，我其实我谂对于男人嚟讲啊，无端端有个僆仔中文同佢讲爸爸，佢都会好惊， 咁嘅样 系咪？就咦，点解曾经何时咁？你咁 系 私生子， 系啊， 咁 样 生我咁嘅 样，生我咁嘅样， 我到底做错咩？差唔多咁。 好啦，另外一个咧，佢话喺大街大巷扑。低 啊 哈！咁啊呢个我试过好多次，起码两三次。 扑低， 直情系扑到流晒血，我几次都见红啊！ 你喺度玩紧乜嘢啊？玩手机啊？ 有一次系玩手机，唔系玩手机啊，即系我上 WhatsApp， 我讲过喺度，我买咗一抽二楞啲外卖，跟住我上 WhatsApp 我个仔，因为我哋分别去买唔同嘅嘢，我上 WhatsApp 话我买咗啦，你而家喺边啊？咁样，点知我挂住 WhatsApp 咧，原来有一级高低啊，我就睇唔到，就扑出去，全部外卖揈到周地都系，即系冇啦，买嘅嘢全部冇得食啦，跌晒落地，跟住仲要流紧血咯，只脚。 所以其實真係都會奉勸大家，係啊，你唔可以一心二用啊。 係啊， 尤其是係而家，我都見到有好多人好中意一路行緊幾步路，一路喺度睇緊個，非常危險，唔好咁滯。 係啊，咁所以我以後每次經過嗰度嗰一級咧，我都好小心啦，因為我已經試過一次啦。 我覺得撲出嚟咧係試過有一次嘅，就係我親耳聽到啦。咁就有一個人同我哋講過，咁某人咧就係一位男歌星，要參加就係某個電台舉辦嘅就係明星嘅打籃球比賽。咁佢就系会逐个逐个嗌出嚟嘅，到佢嗌嘅时候，譬如可能叫李丽蕊咁先算啦。好，下一位我哋俾啲掌声，我就系欢迎有李丽蕊。佢咧就跑出嚟，以为自己好似好潇洒同埋好威咁样，同大家喺度打招呼。点不知咧一出到去嘅时候，一见到有好多人嘅时候咧，佢就成个趴到。 哎呀，咁啊真系比较尴尬啦， 超级尴尬。跟住佢就系佢要全个篮球赛，佢基本上已经唔知道自己喺度做紧乜嘢啦。 阿德玲啊， 系啊，因为嗰一下出场系啊出。长嘅话，佢已经系咁样，佢已经系扑 冇晒心 机 啦。其实咧，最近咧喺网上睇到一个人嘅自己经历咧，我觉得都几尴尬，同埋今时今日先会发生嘅系乜嘢咧？佢建工，但系而家有个疫情，建工咧系用 Zoom 嘅，即系用呢个网上吓，同嗰个叫 so call 未来老板倾偈啦咁样。佢话咧，即系根据自己形容咧，一路都面试好成功，即系大家有笑容啦，对答如流啦，同埋佢觉得对方好喜欢佢。但系佢做错一样嘢，你知唔知系咩？就系佢谂住 Zoom 咧。佢下身着牛头裤，即系嗰啲孖烟通啊，我俗称，又不至于底裤，总之系孖烟通啦，男人嗰啲。跟住咧就唔系，佢本来唔使起身噶，系咪？你 interview 半身啊？点知个老板可能都即系专登坐一坐睇下大家个准备程度，系咧阿张生唔该你起身俾我睇睇你全身啊咁样。咁 关咩事咧？其实 系啦，咁跟住佢就点解啊？咁我想睇下你到底有几成，即系几认有几认真去准备。 今日嘅 interview 有幾認真， 連你條褲都冇著嘅咁樣。 跟住佢一企起身，原來張牛即係個孖煙通啦，咁就好啦，可以坐緊低。見完啦，唔該，即刻就見完啦，即刻就見完啦。咁你諗下，佢我要睇你有幾認真，即係可能喺個老闆眼中咧，你咁樣你嚟見工，你就淨係俾上身我睇。即係代表你做人唔認真，或者唔夠認真， 或者你做嘢只係做一半咯， 做一半 係咪啊？ 係咪馬小平？ 你見到嗰啲佢咪做咯，見唔到嗰啲嘅話佢就係咁咯。 係咪馬小平？ 好似你啊，其實咪講緊你啊。 千祈唔好叫我而家起身啊！我警告你哋啊！ 我知道你而家應該係瞓緊覺，佢哋瞓喺嗰張牀嗰度，喺張牀度講嘢係咪？ 冚住對眼啊嘛， 瞓喺度講嘢唔得嘅， 冚住對眼啊嘛。 我唔知道你啦。 係啊，咁我都相信係嘅，真係要認真啲嘅。 但係我哋就好認真咁樣去做好呢三個鐘頭嘅節目俾大家。 但是佢咧，阿马小强佢唔认真才好笑，佢认真就不好笑嘅。 即系认真就输啦，佢 认真就输啦。 系啦，当然仲有啲尴尬嘅嘢嘅。咁其实我本身都有一个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就又系唔系发生喺我身上，但我觉得嗰件事对于一啲女仔嚟讲嘅话系超级尴尬。 冇错，好十点廿九分啊！阿马博士首先唞唞先，食埋你啲燕窝同埋人参吓，我哋一阵继续先， 吊吊条命先， 系呢撩条命吓。OK， 好十点半，我哋听听十点半嘅新闻啦、财经、交通消息。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仍然有风骚浮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话：相信大部分人最终需要接种第四剂疫苗，希望在下半年有同 Omicron 变异病毒株吻合的第二代疫苗面世。不同药厂亦正研究。孔凡毅在本台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提到，目前已经接种三剂新冠疫苗的人士，中和抗体和免疫力可维持半年至一年，短期内无需再接种加强剂。至于免疫系统受损，曾经接受器官移植或化疗的人士，就可能有需要打第四针。两款新冠口服药已经陆续抵港。孔凡毅强调，口服药要在病发的五日内服用，如果确诊者有长期病患正服用其他药物，医生会作出临床评估再处方新冠口服药。香港私家医院联会主席何少伟说，十三间私家医院共拨出1000张病床接收医管局转介的非新冠病人，等于每间私家医院拨出两成病床，希望各间医院能按在卫生署登记的数目拨出床位。何少伟在本台千禧年代说，私家医院一样面对员工确诊或者属密切接触者未能翻工，人手亦紧张。他提到上星期和行政长官会面之后，对方亦说欣赏私家医院提供帮忙，希望尽力帮手，于是大胆地试拨1000张病床接收病人。他希望机构之间不要互相指责，多沟通了解彼此困难，用心做事。他说已经有私家医院透过改装以便门诊部可为新冠患者睇症。私家医院亦希望处方刚引入的新冠口服药，但药物在港未注册，私家医院亦无法向药厂入货，公立医院主力治疗新冠患者，因此一定是医管局优先用药。对于有报道指亚博馆社区治疗设施内有病人未能获安排沐浴等照顾，医管局回应说，由于需要集中照顾情况较严重的病人，导致人手非常紧张，再加上亚博馆治疗设施现场的限制，部分病人服务可能未如理想，例如暂时未能安排为卧床病人提供沐浴服务。 医管局希望病人和家属谅解。医管局强调，医护人员会适时为病人评估，定期提供护理，例如每隔四至六个钟护理病人，替病人更换尿片和清洁皮肤。另外，亦会定时替病人检视皮肤状况，替病人在床上抹身。医管局相信内地援港医疗队加入社区治疗设施提供协助之后，护理服务会获得改善。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95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1860宗是本土病例，当中以吉林的1456宗占最多，山东75宗，广东59宗，天津51宗，河北、辽宁、陕西、上海等地都有新增个案，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再多156人康复出院。同日新增1338名无症状感染者，本土占1194人，都是以吉林占最多。广东新增的59宗本土确诊，有55宗来自深圳，其余4宗分别来自珠海、东莞、中山和韶关。54名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当中，深圳有37人，东莞16人，广州1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相当温暖。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81点，升466点，成交金额7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25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0.6，升22.4。恒生中国企业64.28，升2.36；美团113.9，升8.2；盈富基金19.09，先升4.3；阿里巴巴75.7，升4.45；李宁53.2，升2.25；京东集团184.8，升22.9；快手61.9，升5.8；友邦保险73.6，升1.0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24，日元118.25，瑞士法郎0.94，加元1.276，人民幣6.359，英磅對美元1.306，歐元對美元1.098，澳元對美元0.721，新西蘭元對美元0.677。日經平均指數報25784点，升438点。港金报1793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2.23美元，卖出192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港铁方面咧，由于疫情导致车务人手紧张，八条嘅铁路线包括东铁线、荃湾线、观塘线、港岛线、南港岛线、将军澳线、东涌线同埋屯马线啦，仲有轻铁嘅列车服务班次咧会暂时调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大角咀连翔道南昌站方向美孚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take your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二台话你知。 鹿你见过，豚即是猪，你一定知是什么啦。咁鹿豚你又知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想考我冇咁易。鹿豚是生活在印尼岛屿的沼泽和雨林当中的野猪。它的体型似一个酒桶，不过四肢就好纤细，好似鹿脚咁样。 鹿豚的嗅觉不似其他猪咁灵敏，而且它有两个结构复杂的胃室，和绵羊其他反刍动物的消化系统较为相似。 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它的獠牙。鹿豚的下犬齿很长，会长到和鼻子重叠，而上犬齿一开始是往下生长，但是慢慢会向上生入鼻的顶部，穿透皮肤，向后往额头生长，可以长达17英寸。 野生鹿豚的寿命可以有10年，如果被圈养得好的话，甚至可以有超过20岁寿命的。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 香港红十字会行政总裁苏婉娴： 长者确诊之后咧，佢忧虑系加重好多，大家都做到同佢保持联络，要成日倾电话，听佢讲多啲。第二咧就是、提供资讯，知道下一步系点咧，佢会安心少少嘅。咁第三做翻平时中意做嘅嘢，中意煲剧嘅睇翻剧，耍开太劲喺屋企耍下咯。咁保持呢三样嘢咧，容易啲过嗰七日或者十四日。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抗疫快讯，每日由朝早八点到晚上十二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信息，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疫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的抗疫锦囊，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港台电视32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的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的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早上时间10:42回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嘅。 系，头先我哋讲到嘅就系话喺人生当中咧啲尴尬嘅嘢啦。咁、其实咧就阿陶博士，你有冇啊？ 陶博士 有啦，我啊有一次啊，同一个好高贵嘅女士一齐去饮呢个下午茶。 点解嘅？你系咪追求紧佢啊？ 唔系，大家 工作， 大家交往一下啫，即系啲系啦。大家即 知道知道， 即系你招呼下佢系嘛？你招呼紧佢 系咪啊？好似你琴日咁讲，招呼佢系咪？ 招呼完啦，咁就走啦。 跟住讲， 你揾咩招呼佢啊？ 揾好快咁咪 high tea 咯。 哦 ，high tea 招呼佢，你请佢， 俾芝士肠佢食系嘛？定系沙爹牛肉啊？ 唔系 high tea 啊，我哋系食甜嘢为主。 对， 正讲正讲。 OK OK， 系咁啊！食完啦，佢用一个嗰啲白色布袋嘅。咁啊孭住行啦，咁啊即係響間酒店嗰度食嘅，咁啊因為間酒店都幾大嘅，咁啊有個因為響屯門嗰邊嘅，有一個幾大嘅露天嗰啲地方，咁啊周圍行行啦，行一行下，咦？我點解我發覺有啲烏蠅好似跟住佢咁嘅？ 嗯， 即係跟住呢個女士啊。 嗯， 咁我喺度諗係咪佢個頭定佢個袋有啲乜鬼嘢咧？咁冇理啦，因為費事冇理由話。 喂，点解有啲风声兜住你？ 你借你借啲嘢拍佢咯，又系咪？ 反挑拨联盟 系啊，反挑拨联盟，你应该要有个武器，我觉得好似劲啲啊，系咪？即系好似嗰啲联盟，系咪？系有嗰啲即系 Avenger。 我突然间谂起你个联盟咧，揾边个代言人咧，就系揾反的龙屎啦吓。日本个反的龙屎，你叫反转龙屎，佢叫反的龙屎，咁啊一个主一个副咯，好唔好？嗱，你叫反转龙屎，佢叫反的龙屎，你识边个反的龙屎嘛？识唔识啊？识噶嘛？好， 我 你有冇好似啊？你有冇听阿 Joy 讲啊？会噶，拍咁拍 有嘛？我梗冇拍啦。咁啊，入咁行下，咦？去个布袋咧，我见到有一角咧，好似应该里边有啲嘢流出嚟啊。因为佢浅色噶嘛，咁开始个笪嘢越嚟越深色，咁啊，肯定系有啲嘢流出嚟。 喺个袋啊？ 系啊，喺个袋里边啊。 咩袋嚟噶？尿袋啊？ 点解会有 布袋啊？ 布袋 点解有啲嘢流出嚟啊？ 我点知啊？ 系咩色噶？ 跟住佢嗰啲米白色嘅。 唔系啊，问你流出嚟嗰啲咩色啊？ 流出嚟嗰啲嘢系乜嘢色？ 咁你可以估到系咩嚟噶嘛？如果你 太强， 系啊。 唉， 佢因为佢嗰啲系深，即系湿咗深色嗰啲颜色嚟噶。 嗯，得啦，算啦，唔好斤斤计较。 系，咁我跟住拍佢啦，因为我突然发觉咧，除咗有乌蝇之外， 你拍佢边度啊？你而家你拍佢？ 我拍佢膊头。 哦， 系啦，我同埋我发觉有只蜜蜂跟住啊，我开始惊，我话喂，你个袋系咪有啲嘢流出嚟啊？咪睇下啦，个女仔望咗我，同埋有啲乌蝇啊，见到咧，佢话死都话冇。夹住个袋就行，唔俾我睇。 我知啦，佢挞咗一啲嘅嗰啲唔知蜜糖定系 jam 嗰啲嘢，系咪咧？ 系啊， 嗯， 佢真系挞咗个蜜糖同埋啲牛油啊，同埋 牛油都挞，牛油用硬噶、 啊。咁有几尴尬啊？想请问， 佢咪令到我觉得好尴尬，佢自己本身又尴尬。 但系 好尴尬， 阿马博士，马博士头先你话佢好高贵，而家连牛油都挞，佢有几高贵啊？我想问下， 唔系开头佢以为佢好高贵，所以就请佢去 high tea。点不知先至发觉原来佢一啲都唔高贵，系咪想讲咁样啊？ 系，同埋因为佢挞嗰啲蜜糖咧，其实我都觉得好尴尬。 何必呢？ 虽然是你食完你可以攞走，但系 梗系唔可以攞走啦。 唔可以攞走噶， 原来喺你嘅认知里边可以攞噶， 唔可以攞走噶，唔得噶。你如果系嘅，你要问佢哋噶，个个都系咁，佢边度够摆喺度？ 梗系唔会攞走，同埋点会攞走？嗰啲溶硬噶。啊，马博士 又攞走咯，佢就因为攞走， 呢啲叫物以类聚啊，马博士， 嗯，冇错， 所以你下次咧，你唔好 expect 你识高贵嘅人，你最高贵坐咗直播室嘅啦， 其实唔系，其实我觉得好难得一样嘢嘅就系话，其实一山还有一山高咯，你唔好以为你系嘛， 我近过你啊， 近过你好多， 好，翻嚟我哋今日会有网上情缘送俾大家。So don't forget it. It's just a silly phase I'm going through. And just because I call you up, don't get me wrong, don't think you got it made. I'm not in love, no, no. 时间再十分钟，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送俾大家有呢个环节。网上情缘，寻找爱， 以前听人讲，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其实都只是半个人，另外一半就是要在茫茫人海之中去找，找到之后他们加埋才是完整的一个人。有时我们以为找到合适的，过了一段时间才发觉他只是似那个人，并不是那个人。至于我身边那个，我以前总是觉得我们之间有很多问题，直至分手之后我才发现我再找不回同样的一个人。 It's been 7 hours and 50 days since you took your love away。Your love. Since you've been gone, I can do whatever I want. I can see whomever I choose.Thank you.

九宗本土確診，有55宗嚟自深圳，其余4宗分别嚟自珠海、东莞、中山和韶关。54个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当中，深圳有37人，东莞16人，广州1人。南韩军方表示，北韩今朝发射一枚不明飞行器，但似乎发射失败。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在当地朝早9点半左右，从平壤顺安一带发射不明飞行器，但南韩军方推测发射失败，韩美情报部门正进一步分析。日本政府表示，北韩怀疑发射弹道导弹，防卫省正是密切注视情况。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云带正覆盖华南，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相当温暖。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791点，升376点，成交额85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0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50点，跌86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17.4，升19.4。恒生中国企业63.74，升1.84。美团112.7，升6.7。盈富基金18.95，升3毫。阿里巴巴75.25，升4蚊。李宁52.5，升1.5毫。京东集团180.3，升18.4。快手60.65，升4.5。友邦保险73.7，升1.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5，英镑10.216，瑞士法郎8.33，澳元5.637，加元6.129，新西兰元5.295，欧元8.5865，每百日元对港元6.6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302。日经平均指数报25784点，升438点。港金报1793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0.66美元，卖出1921.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上桥位。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港岛区黄竹坑道，由于有道路工程，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介乎恩尖记大厦至到维他大厦一段啦，中线咧就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另外咧，再加多一个安全车速啦，就系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香港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 用镜头细致捕捉各个物种的生活形态。 我哋请嚟生态专家讲下各个物种你未必知道嘅故事。 女仔嘅青蛙其实可以凭叫声咧辨别到个男仔个质素嘅。 其实蜘蛛真系大部分都有毒嘅。 电视节目《大自然逐样解》，逢星期六晚8点， 港台电视31。 Hey guys, this is Lord. Hey, this is Storm Tonight. Hi, I'm Jesse J. Woo!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Hi, I'm Chris. And I'm Johnny.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on RTHK. Hey, what's up? It's Tyler. I'm Josh from 21 Pilots.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嚟到我哋星期三啦，同 Dot Eric 倾偈嘅 ，Dot Eric 喺咪度咧，同埋小强喺度 啦。 我喺度。 早晨，早晨， 你好啊。 早晨啊，呢幕师傅。 系齐晒人啦。 哎呀， 早晨啊， 乱幕姑娘， 乱幕。 我黏膜姑娘 喂Dr. Eric 啊，其实呢我今日呢我同阿 Sarah 都讲话你今日呢一种品种真係好特别，因为呢其实係香港特有嘅一种品种啦，第一。第二呢又对于某啲人嚟讲佢又唔算係名种狗，咁有啲人呢可能或者呢第一个选择唔係佢，但係呢我又听过讲法喂呢一种品种嘅狗呢係好聪明啦，好适合香港嘅气候啦，其实最适宜香港养就係呢一种品种添。 冇错，今日要讲嘅就係唐狗狗。 冇错啦， 係时候啦。 咁好啦，咁多谢 Eric， 其实而家唐狗呢佢嘅歷史啦，頭先你之前每一種你都講下咩？呢種係咩內蒙啊？呢種又唔知咩北京啊？呢種又唔知咩邊度？咁其實唐狗係咪真係道道地地嘅香港 local 嘅狗嚟 嗱，唐狗係個名稱嚟嘅啫，其實好明顯世界各地都有唐狗啦。不過佢好明我哋就叫 Mongolo 啦。咁啊 ，Mongolo 真係好明顯雜種，係好多時係嗰個區域啊雜種嘅狗隻啦，野狗。可以生存到噶，所以好多時唔同嘅區域嘅所謂唐狗啦，同埋 Mongolo 啦，都會有自己嘅特性嘅。所以你去澳洲啊，去我上知幾年前去過，哇，都數幾年啦，而家去過南韓去滑雪咁樣啊，你見到嗰啲冰方雪地又有佢嘅唐狗喎，好明顯嗰啲又多啲毛啊，細只啲嘅，咁樣就香港啲唐狗都有香港唐狗嘅特性啦，廣東省嗰啲狗咧，其實都好多沙皮啊，中國品種啊，有啲抄手 feel， 有少少藏犬啊，甚至乎有少少北京狗 feel 嘅有啲，係咪？所以不過咧，全部都中型大狗咁樣啦。啊， 嗱，多謝 Eric 跟住嚇，咁我想就再了解多少少嘅，你所講嘅就係話每一個嘅地方，每一個嘅地區嘅話，都有一種叫做係唐狗，即係佢哋屬於佢哋嗰個地方嘅土狗，係咪咁嘅意思 ？Local， 我哋可唔可以理解到嘅就係話，譬如可能講緊話日本嘅，我哋而家好中意興嗰啲咩秋田犬啊，其實就係佢哋嘅土狗嚟嘅。 秋田犬唔係秋田犬真係名種狗嘅。名種狗呢其實都係溝出嚟啦。不過佢嗰、那個因子嘅 line 呢係比較穩定嘅。所以下一代似上一代嘅。不過唐狗就冇呢個因子啦。係佢哋混亂到好難想像。不過呢都係即係可以喺佢個各自嘅 local 環境去生存到囉。即係佢你唔會搵一隻香港好多北京狗松鼠狗，你唔會有一隻北京狗松鼠狗個 Mongolo 喺大自然生存到啦，因為佢冇競爭能力啦。所以就不過我就見好多唐狗呢個名係我頭先講係名稱嚟嘅啫，咁個個各地都有啲咁嘅嘢啦。不過記得意個我認為個名唐狗，因為你諗啦，香港有咩仲係唐字呢？唐樓啦， 唐人啦， 唐食啦， 係啦，你講得好啱啦，係啦，咁啊， 妹咧， 第二樣嘢啊，咁樣就 佢諗唐樓都係一個比較即係冇管理啊，喺香港即係比較 old style 嘅舊嘅又舊嘅。 我哋可唔可以講話呢一種嘅品種叫做中華獵犬啊？ 咁啊，佢我諗 佢又唔係 好獵， 佢又唔 係 好 獵， 唔 係 因為我係啊，我睇嘅時候佢就係話即係有一啲嘅資料啦，佢就係話其實咧唐狗咧可以叫做咧係一種叫做中華獵犬、啊。 好聽啲， 但係又有唔同嘅地區有唔同嘅獵犬嘅，即係例如咩川東獵犬啊、西川獵犬啊，咁其實就係因為因應住每一個唔同嘅地區，係會有呢一種咁樣嘅、即係佢哋嘅本地嘅一種血統嘅係咪統稱嘅狗？ 係啦，到到都唔同啦、哦。去西藏嗰啲就全部都好似藏獒 咁 嘅。 係啊， 係啦。 同埋咧，都係頭先我諗咗一個得意嘅問題啦，同埋阿 Sarah 都有 discuss 過就係、是、嗱，而家咧即係雖然我哋唔鼓勵大家去買，不過咧喺寵物店都有狗賣嘅、但係咧唐狗咧就。其实边度可以揾到 唐 狗嘅咧？譬如就算我想养一只唐狗，都唔知去边度啊！不过领养就可能其中一个 source 啦。 同埋我哋又发觉另外一个好得意嘅问题啊，就系、是、Dr. Eric 啊，我哋发觉就系喺香港嘅外国人咧，系养唐狗咧系比较多嘅，仲、要养到好靓仔噶。 系啊，咁你头先讲话唐狗嘅来源咧，就喺香港就最容易噶啦。其实差唔多全部嘅慈善机构啊，都即系领养，即系冇人买唐狗啦，梗系。 但系宠物店系唔会卖唐狗噶嘛？ 唔会卖唐狗，因为冇价值噶嘛，太多啊嘛。其实即系有某一个原因，点解我都鼓励，即系唔好。人有種族歧視，就其實人都有品種歧視啦。OK， 咁樣就我認為唐狗我都做咗好多年嘅慈善機構，其實咧就人道毀滅，因為太多唐狗啦。 去到人道毀滅啊，要 人道毀滅，我肯定漁農處而家人道毀滅最多嘅所謂品種咧，就其實係唐狗嚟嘅，所以係值得可憐啦。所以不過好在咧，其實你而家見到有個唐狗潮嘅，你頭先講得好啱，好多貴佬養啦，不過好多亞洲人而家特別後生仔咧，都情願而家咁多年啦，我哋即係做咗呢個節目咁多年，我認為嗰個知識係即係唔係嘥氣嘅，真係深入民間噶啦，所以咧，我認為而家嗰個氣候去養唐狗，你去個郊外公園見。都有好多名種狗，不過多咗對比例好多唐狗咯、所以而家你去地下市你會見到有啲招牌即係鼓勵人哋養唐狗啊成啊，其實呢啲咁多年係好有效嘅。 咁不如就講下唐狗有啲咩特色，或者有啲咩我哋值得係欣賞嘅地方啊？好， 佢溝咗咁多唔同嘅即係 DNA 或者係 genes， 會唔會其實佢有啲優勢啊？唐狗 有嘅， 我聽人講 嘅 就係話係個身體特別好咧，同埋好聰明 嘅 喎，係咪真㗎？ 係聰明就好多狗隻都聰明，所以唐狗你話係咪特別聰明就依、這個唔係 見人見智。 我上次講係啦，見人見智啦。你記唔記得我講過？我哋講話有啲品種比較唔中意俾人打嘅，有啲即係品種都唔中意，不過有啲就比較極端啲啦。咁唐狗又唔係極端地醒目嘅，不過咧就你頭先講得好啱啦，咁我永遠喺我哋呢個節目講嘅嘢咧，都全即係唔係就我傳聞噶啦，全部都係有科學根據啊，唔知邊個大學去做個研究啊，咁其實咧佢哋真係俾人研究過咧，就係、是、有個 health advantage， 有個有啲 健康上嘅優勢。 優勢嘅係啦，佢哋會一生人咧睇少啲獸醫嘅， 即係你講唐狗。係咪因為唐狗個身體或者種種係適合香港嘅氣候啊？ 系啦，我講得好啱啊！喺個別嘅唐狗喺個別嘅地方，全部都適宜嗰個環境，最適宜環境嘅，係啦，即係俾大自然摩擦過嚟噶啦，所以留剩嗰啲品種咧係比較強壯先至留剩到啦。其實唔止啲嘢嘅，佢哋啲嗰個抵抗力係好啲啦，佢哋少啲機會啊產生病嘅。係啦，死亡率咧係低風險啲嘅。 即系咁多代以嚟，系嘛？即系咁多代以嚟嘅话，佢都系咁适合嗰个地方，即系等于好似植物咁啫嘛。 嗰啲死晒啦， 冇错。 系咪？ 即系其实太 你谂下，其实嗰啲地盘狗啊，嗰啲咩，其实边有人去照顾佢啫？食嘅嘢最粗嘅，啲人食剩啲嘢劈低俾佢食。 系啊， 跟住边个同佢睇医生啫？ 系 边个同佢睇医生啫？病咪自己挨好佢咯。即系我谂系咁样淘汰到后来变咗好强壮，系咪？ 因为我记得嘅就系阿 Dr. Eric 有讲过啊嘛，其实最能够适应到嘅，见到佢能唔能适应嗰个地方嘅话，就最紧要睇下佢哋能。 能力喺嗰度繁殖啊嘛。如果佢可以喺嗰度，就好輕易繁殖到嘅，即係其實佢係好啱嗰個地方咯。可唔可以咁理解？ 係係啊，不過要小心啲。頭先我哋講啲嘢咧，記得咧係你講得啱，嗰啲狗咧係大自然誒粗生粗養啦。不過咧就其實我記得唐狗咧領養咗都係寵物咧，就唔可以粗生粗養噶啦，因為咧我有個阿婆舊時，即係我而家今時今日都有啲九啊歲阿婆嚟睇醫生，佢就會同我哋講，而家少咗啦，不過就話會講唉有狗屎狗。系即系食我哋屋企嗰啲唔食嗰啲嘢嘅啫，系啦，咁样就边鬼个带佢睇医生嘅啫，咁样啦吓。不过咧，其实咁我会睇阿婆婆咧，旧时有冇见过一只六七岁嘅唐狗噶？冇嘅，但系典唐狗其实好短命嘅啫，即系个别可能有个 case 可能有十岁，不过咧大部分都系六七八岁身亡噶啦。而家我哋所以咧养嘅唐狗咧就唔可以粗生粗养噶啦，当一只命中狗咁handle是最正確，同埋咧唐狗其實如果你 handle 得即係狗嘅咧，我就學識咗一樣嘢咧，狗嘅 size 係影響佢個長壽嘅，所以越細只就越長命啦。咁呢啲 係啊，原來細只先長命，我以為大隻會粗生粗養添。 系啊，我旧时就从鼠狗二十岁噶。 哇，梗系啦，佢主人嚟兽医。 系啊，有啲乜嘢事？ 我放工都系个不负责任嘅主人嘅。 你自己讲嘅啫，我唔觉得。佢都系个不负责任。 放咗工之后。 OK， 好啦，咁我哋讲翻唐狗啦。头先我讲到话，即系健康方面会有优势啦。咁会唔会系性格方面嘅话，亦都系会比较好啲咧？ 亲善啲会唔会咧？ 咁啊，呢個就係我帶領唐狗，即係我要中立啦，同埋中狗都有佢啲問題啦嚇。咁就我唐狗都有佢嘅問題嘅，好在唔係大致上唔係健康問題，係不過你見到我度講話佢大自然生存咧，有需要有啲性格嘅， 係 當 然。 OK， 你要懷疑擔心 ，OK，所以咧其實唐狗咧就 unfortunately 即係不幸地啦，就係 比較 緊張啲嘅，係啦，疑心比較重嘅，所以會製造啲行為上嘅問題啦。 咁如果係咁嘅話，俾佢做守門口嘅咪好好咯。 是佢 开门口咪好好 咯。你可以话有啲唐狗系俾人选择到攞嚟守地盘啊啲咁嘅嘢嘅，系啦。 你要利用佢嘅优势啊嘛，佢疑心重啊嘛。 啱，不过咧，其实呢、這个都会训练系可以侵服啦。咁样就话，譬如佢嗰、那个佢哋啲性格就好紧张啦，好惊。陌生人啦，好惊行雷闪电啦，可以霸地头，可以恶嘅，同埋惊新嘅地下嘅质地啦，即系好多时你带去沙滩啊，去海啊，或者去啲新嘅地方咧，佢就惊啦，咁啊惊畏高嘅，男仔狗咧系啦，男仔狗咧就比较可以即系比较霸地同啲恶啲啦，不过女仔狗就惊青啲嘅，所以我有即系机会大过。一隻名種狗的性格，咁好明顯個別都有 exception 啦，好多唐狗都好乖嘅，大部分都 OK 嘅。不就啊，所以你養只唐狗咧，我就平時即係有時你好聽唔好聽，你俾一個新嘅家庭意見做個獸醫，話我想養只唐狗又好咩狗都好咧，就第一樣嘢我都會建議話，你有三十隻選擇，你梗係揀你最啱你要養佢一生人嘅狗啦。咁就所以養唐即係去唐養唐狗，你都可以選擇只 friendly 啲啊，嚟到你見佢領養嗰陣時識擺尾啊，舐你隻手啊，會容易啲不過好明顯有啲人唔介意個挑戰性啦，有時眼緣好難講嘅，所以我個姑娘都有一隻。唐狗我即系有开头劝佢唔好搞，不过咧就最尾 咩叫劝佢唔好搞啊？即系你劝佢 性格唔系话 我有个例嘅，如果有任何朋友问，系阿黎医生你，我想养只狗啊，养乜嘢啦？我永远都叫佢冇养嘅。 点解啊？ 要问得我咧，就你唔系好 sure 噶啦，系咪？所以咧我就永远 系咩？ 我不过系啦，佢不停崩炸我。食飯崩炸，聽日崩炸，日日崩炸，崩炸半年一年咧，我先至話好啦 ，OK， 你好似有誠意嘅，咁我先至同你講話養乜嘢狗。所以咧就我就依個我係我個 default 嘅 stand 嘅。如果有人問我咧，就話唔好啦。不過咧，因為其實養只狗係一個要諗清楚生細蚊仔嘅嘢，你要20年嘅打，你諗。不過如果我 feel 到嗰人有誠意嘅，咁我就先至再討論多少少啦。所以我姑娘养只唐狗嗰阵时，我都唔系唐狗咁，即系佢养咩狗都好咧。其实我都会 我都会质疑佢先啦吓。佢、做姑娘都好，因为大家 明白 都 系人嚟噶嘛， 系啦，所以咧，不过就而家，哇，佢拣咗就系挑战性强，第一日养只糖狗嚟到就急症肠炎啦，即系中过滤性病毒 B B 狗，佢好多狗都会因为死嘅，咁啊就话喊到咧，咁啊就之后咧就而家就。只狗都五六岁啦，哇！嗰只狗又惊声啦，即系乜嘢都惊嘅。你、到今时今日，你我慢到身嘅、不过而家就 through 好细心嘅 training 啊，佢真系摆个心入去，日日带佢行啊。只狗就都从即系好好服佢哋嘅，不过都系惊陌生人嘅。不过咧就同埋，如果弹雷闪电咧，会去佢冲凉房找烂晒佢个窗帘啊！ 系啊，都 Derek 啊，我想问咧，啱而家喺一个啲糖狗之家嘅领养嗰度咧，咁见到啲 B B 狗咧、我谂翻起系，佢而家全部好多糖狗嘅 B B 咧，或者代领养嗰啲咧，唔系黄就黑嘅，系咪？即系得两种色嘅就系糖狗，同埋即系嗰啲深啡黄同埋黑，系咪得？其实糖狗系咪得呢两种色 嘅 咋？ 唔系，糖狗乜嘢色都有嘅，白色啊，红色啊，啡色啊，乜嘢色都有，咩 combination 都有，记得而家有长毛、有中毛、有短毛，有大只、有细只，你好 depend 落佢本身嘅品种嘅，好多人都问我咩品种，你真系估唔到噶，有你真系拗头，乜嘢品种都有啲嘅，有啲好难想象，有好多有啲好似歌姬狗嘅个头， 系啊，有啲养得好靓咧，我试过有一次我系行山啦、我见到有一个外国人咧带住有一只糖狗咧，黑色噶，佢啊仲要系发光噶，啲毛可以养到令到发光噶，同埋行过你身边嘅时候，佢趾高气扬噶，即系个样，你听我几靓仔，即系就系咁样噶，我都好 即 系 活得好漂亮， 其实可以好靓， 活得好漂亮啦、 啊， 我试过有啲漂亮到咧，就个客带到嚟话系喺就上网嗰啲平台去 假 向领养，我完全唔建议唔系佢冇唔系领养佢买啊，佢买咗只狗翻嚟话系拉布拉多，嚟到睇医生我话呢只唔系拉布拉多嚟噶，颜色一样嘅，不过就其他嘢好明显糖狗嚟嘅，所以啲糖狗真系 拉布拉多 仔嘅， 系 真系我同意， 都好 hurt 佢咯。 佢会唔会亦都有啲嘅问题噶？即系我成日都会听到你讲嘅，就话啲狗咧啲咩髋关节有事啊，或者系啲关节有事啊，咁糖狗咧，糖狗会唔会有啊？ 糖狗就糖，你上次嗰啲咧，因为每个名种品种咧，就因为。近跟繁殖啦，同埋好多时咧，因为佢嗰个样貌话一千年，即系可能几百年前系定咗噶啦。佢因为想下一代再下一代一样样啊嘛，咁咧就变咗咧。其实一百年前嗰啲唔好嘅因子咧，仲喺呢个品种存在咯，可能越嚟越差添。所以咧就其实糖狗咧，因为冇咁耐历史咧，每一只都有一个来历不明嘅历史啦，就变咗佢冇一个集中嘅问题嘅。所以咧你问翻我转头咧。不過我講過好多，而家大家都學咗好多呢啲咁嘅嘢啦，就譬如菠蘿蓋有問題啊，髋關節有問題啊，呢、這個真係我差唔多最常講嗰兩個問題嚟㗎啦。糖狗冇特別多嘅，我幻想我諗翻轉頭咧，其實細狗多，大狗又多，不過糖狗係冇乜嘅。 哎呀，咁聽你咁講幾適合喎、 啊。係啊，所以大家就可以諗下領養啦。不過領養咧就領養之後就唔好又再。俾翻人哋，即系唔好再将佢传嚟传去。 唔好弃养， 好似阿多利话斋，你 make sure 咗，系啦，即系啦，咁先好，好嘛？好，今日 多 谢 晒， 拜拜， 拜拜， 翻嚟我哋答半之后咧，会有 Dr. Chan， 冇错，同我哋讲下脑膜炎啊， 得人惊。 做花样，牵我后。你要的都带走吧，也想过怎么是我，曾经也笑过，最近才哭过，你懂吗？我的心很复杂，我长大了，我并不傻，眼睁睁共度的烟花，转眼间散落我脚下。你说我们都是普通人，离的散的都留下伤痕。回忆梦里你笑得最真，三尺离合还是一家。 心很复杂，我长大了，我并不傻，眼中成功度的电话，转眼间下我脚下，我不想要那么复杂，只想一起坐在沙发。 继续复习去到11点29分，听香港电台带来的风骚化人。今天21度，相对湿度 79%， 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夜晚有两阵雨，吹和缓清新的东风。展望未来数天，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每日疫情记者会上表示，在2月26日至3月5日期间，接获184,390宗快速检测阳性个案的申报。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说，相信大部分人最终需要接种第四剂疫苗，希望在下半年有同 Omicron 变异病毒株吻合的第二代疫苗面世，不同药厂疫症研究。孔凡毅在本台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提到，目前已经接种三剂新冠疫苗的人士，中和抗体和免疫力可维持半年至一年，短期内无需再接种加强剂。至于免疫系统受损，曾经接受器官移植或者化疗人士就可能有需要打第四针。两款新冠口服药已经陆续抵港，孔凡毅强调，口服药要在病发的5日内服用，如果确诊者有长期病患正服用其他药物，医生会作出临床评估再处方新冠口服药。殡仪业商会理事长郭海邦表示，受到深圳封城影响，内地制棺木无法经陆路运抵本港，全港棺木存量只余大约300个，会在2至3日用完。如果问题未能解决，会影响其后的丧事安排，家属需要改期。他促请当局协助，否则环环相扣影响下，会再影响遗体存放空间。郭海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疫情之下，香港每日有200至300人死亡，内地供应商的棺木经陆路运输，昨日有一个货柜的棺木运抵本港，但这批棺木是10多日前订，他又说水路运输需时大约3至6日，抵达葵涌货柜码头之后要办理清关手续，近日可能甚至需时10多日，情况飘忽。新疆政府新任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兹接受本台书面专访，指新疆多年未发生恐袭事件，但不代表无威胁，境外东突势力仍然很活跃，此机策划暴恐活动的风险依然存在。又说不管外部形势包括阿富汗局势如何变化，都将保持定力。艾尔肯说自己和家人在美国没有资产，美国对他实施制裁，对他的工作、生活和家人没有任何影响，但是承认美国和西方制裁损害一些新疆企业的利益。被问到判囚终身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情况，艾尔肯透露对方正在监狱服刑，各项权利依法得到保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 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相当温暖。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34点，升419点，成交金额10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1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94点，跌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7.8，升19.8。恒生中国企业64.02，升2.12。美团113.7，升7.7。盈富基金19.03，升3.8。阿里巴巴75.2，升3.95。李宁52.75，升8。京东集团182.6，升20.7。快手60.65，升4.5。融创中国3.09，跌5.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6，日元118.27，瑞士法郎0.94，加元1.276，人民币6.364，英镑对美元1.306，欧元对美元1.097，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日经平均指数报25784点，升438点。港金报17910，跌咗1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9.22美元，卖出1919.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你讲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锦田公路去上村方向近住彭家村一段都比较车多的。然后再提提一些呢封路措施啦。秀茂坪道道路工程，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的部分慢线暂时封闭，咁驾驶人士就需要留意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随时都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泰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Thai. รัฐบาลจัดวัคซีนป้องกันโควิด-19 ให้แก่ผู้มีสิทธิ์ทุกคนฟรีพวกเขาสามารถรับวัคซีนได้ที่คลินิก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สถานฉีดวัคซีนเคลื่อนที่หรือศูนย์ฉีดวัคซีนชุมชนที่กำหนดผู้ที่ต้องการรับวัคซีนควรรีบทำการจองโดยเร็วที่สุดตัวฉีดวัคซีนที่ใช้ได้ภายในวันเดียวจะแจกที่ศูนย์ฉีดวัคซีนชุมชนให้แก่ผู้ที่มีสิทธิ์ที่มีอายุ60ปีขึ้นไปรัฐบาลและ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ผู้เชี่ยวชาญยังคงเฝ้าระวัง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ของวัคซีนโควิด-19วัคซีนช่วยให้ร่างกายของคุณต่อสู้กับโรคได้ดีขึ้นภายใต้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แพร่ระบาด ที่เกิดจากไวรัสสายพันธุ์กลายพันธุ์คุณควรได้รับวัคซีนเข็มแรกและเข็มที่2โดยเร็วที่สุดและรับวัคซีนเข็มที่3เพื่อเพิ่มการป้องกันและสร้างเกราะป้องกันในชุมชนสำหรับข้อมูลเพิ่มเติมเข้าเยี่ยมชมเว็บไซต์เฉพาะกิจได้ที่ www.covidvaccine.gov.hk 无论任何天气， 家人都会为你遮风挡雨。 诶、欸、，Alex 老公啊，翻风着多件衫啦。 仲有啊，带定把遮啊。 唔该晒啊 ，Mimi 老婆，超 B 乖仔。 早啲翻啊，煮定饭俾你啊。 爹哋，点解你唔换衫啊？ 我今日 work from home 啊。 咁一于等我冲杯咖啡俾你开工啊。 我煎只蛋俾你食啊。 哎呀，我真系幸福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为你全家不停打气，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好啦，星期三啊，廿二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 继续同我哋啊，当出窗倾电话之前呢，就同大家要讲讲一则嘅就系抗疫快讯啦，系一个嘅强制检测公告，就系观塘顺天村天柱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 冇错啦，阿马超强。喺度啦，系冇错，咁亦都邀请我哋嘅嘉宾，系啦，嘉宾就 Doctor Chan， 早晨 Doctor Chan， 早晨啊，陈医生， 早晨早晨，系啦，咁啊 Doctor Chan 咧，我哋先都预告咗啦，今日咧佢俾我哋题目就系讲呢个脑膜炎，系咪 Doctor Chan？ 系啊，冇错。 其实咧脑膜炎而家香港咧，嗱，我唔知，因为我都讲过咧，我以前有一个亲戚嘅仔仔咧，就好多年之前噶啦，就患过，咁当时咧就好大阵仗啊，即系我系细路仔啊嗰阵时，但喺我哋眼中见到大人嘅表情，我哋都会知道个严重性。咁今时今日呢一个病仲算唔算系比较流行，定系我哋对于佢个防范要有几严重啊 ？Doctor Chan， 系啊。 其實咧，香港咧腦膜炎嘅即係發生喺小朋友嘅個案就唔算多嘅，咁因為我哋都做過衞生，都做得好好嘅。咁不過都值得一提就係，但係如果唔好彩小朋友染病咧，其實都可以好多後遺症，即係包括有抽筋啊，甚至可能令到腦缺氧啊，影響咧日後小朋友嗰啲腦部發展。所以咧，我哋盡量咧都希望家長第一就係留意有咩情況下你係擔心佢有腦膜炎，要早啲揾兒科專科醫生去確診啦。第二個就未感染之前有冇机会点样去预防咧？呢个都好重要。 呢一样嘢我真系好想问啊！嗱，呢个点样预防？首先就话，其实脑膜炎系点样传染翻嚟噶？因为嗰阵时咧，我个亲戚个仔咧，咁我听佢哋讲话啊，因为其实佢都系估嘅，佢唔知嘅。啊，唔知系咪因为佢成日，因为佢阿爸好中意带佢嗰啲球场咧，旧式嗰啲，仲有嗰啲揈千秋咧，你知边啲啊？即系木板嗰啲千秋啊，唔系 游乐场， 系即系好多年前嗰啲叫做修頓啊，係啊，咁有好多嗰啲成千秋，唔知係咪嗰度人多啊？即係會變咗空氣傳染咧？咁其實係唔係啊？腦膜炎係唔係即係咁樣去啲人多嘅地方就可能會有空氣嘅傳入機會感染？ 呢、這個問得非常好，咁其實咧就好取決於究竟腦膜炎咧係以乜嘢嘅菌去引致先嘅。咁就一般咧，我哋建議即係如果係小朋友患腦膜炎咧，最常見嘅菌咧就我哋講嘅腦膜炎嘅雙球菌啦，相信大家都可能聽過啦。咁呢只腦膜炎雙球菌咧，其實就係透過飛沫或者係直接接觸病毒咧去傳染嘅。咁所以頭先計章覺得好啱，如果咧喺多人嘅地方，萬一咧嗰啲病菌在度誒，即係傳播嘅時候咧，咁小朋友接觸啊或者吸入咧，都有機會感染嘅。 哦，真係嘅，原來係。 咁如果你咁講法嘅話，你講得啊，應該係有另外嘅一種感染嘅途徑啦，係咪？即係呢一種嘅就係講緊係細菌嘅感染。 嚟啦，咁咧就當然咧細菌嗱，腦膜炎雙球菌咧都重要咧係有少少分唔同嘅品種嘅。咁有啲叫做 ACWY 啦，就係、是、以前咧比較常見啦。咁近年嚟我哋香港亦都發覺咧，原來 B 型嘅腦膜炎雙球菌咧都係比較多嘅。其實咧講緊數據上咧。 在一半的個案呢是由 B 型的腦膜炎腫瘤菌引起，而另一半呢就是個 ACWY 的品種呢所引起。當然除了腦膜炎腫瘤菌這些細菌感染之外呢，可以有其他菌的，包括譬如說是一個叫做乙型的嗜血桿菌呢 HIB 呢，我們俗稱呢，就這個細菌呢亦都可以是導致到譬如肺炎啊，或者腦膜炎啊，甚至可能有些病毒，譬如近排最流行啦新冠病毒呢，你都見到呢早排呢都有少少即係嚴重小朋友個案呢，其實個病毒呢都影響到腦炎啊、腦膜炎等等。咁所以其實呢唔同嘅病毒病菌呢都有唔同嘅風險去侵襲咗腦部。不過呢我哋通常呢以呢就係腦膜炎腫瘤菌呢個菌即係個個案係偏多咁樣囉。 馬姑娘，馬姑娘你有冇接觸過，或者你有冇朋友即係接觸過呢個腦膜炎？馬姑娘 冇啊，我淨係記得細個讀書，小學讀書呢就腦膜炎呢係要一定會緊記提醒大家嘅，但係咪係咪好似同發燒都有關啊？ 係啊係啊， 高燒啊嘛， 好發高燒， 突然發高燒 係咪？係啊，阿馬姑娘真係問得好啦。咁其實腦膜炎咧好多時發病咧一起手咧都會有發高燒嘅情況。咁咩叫高燒？就係39度或以上，我哋就叫高燒啦。咁咧就如果特別係啲幼童咧，其實就比較難分，因為發高燒咧佢冇乜其他病徵嘅。咁有啲小朋友咧佢會有嘔吐啦，或者咧甚至咧會影響個神志，可能會有啲神志不清啊，或者有時咧反應慢咗好多。譬如平時好精靈嘅小朋友咧，跟住咧但係佢都當你同佢玩啊叫嘅時候咧，佢都冇乜反應啊，冇乜唔係好肯玩啊，甚至咧可能個飲食啊都唔係好願意嘅時候咧，咁家長就要多加留意咁樣。咁當然咧到最明顯嘅，有時啲小朋友會去到抽筋，咁當然家長就會知道咧，即刻會係揾醫生去幫佢啦。不過值得一提就係發燒加抽筋就唔等於腦膜炎嘅。咁其實有另一種病咧，叫做小兒抽筋或者叫做小兒經缺咧，咁就係六個月至六歲嘅小朋友咧個腦部其實未發展成熟，咁所以當頭嗰48小時發高燒，即係唔同原因啦，咁嘅時候咧都刺激咗腦部咧發咗啲即係多咗嘅一啲腦電波，導致到有抽筋情況嘅。呢個可以咧都可以留一留意嘅。 Dr. Chan 啊，其實我想問下咧，腦膜炎咧嗰個死亡率高唔高？ 其實腦膜炎咧死亡率咧就好取決於咧究竟有幾早去幫小朋友確診啦，同埋咧俾一啲適切嘅治療嘅。咁好彩咧，其實頭先我講緊，如果腦膜炎係真係俾嗰個腦膜炎腫瘤菌去導致啦，或者另一種就譬如肺炎鏈球菌啊，或者啲乙型嗜血桿菌等等咧，呢好幾個常見嘅細菌咧，其實有得醫嘅，只要及早咧去揾兒科專科醫生確診，跟住咧我哋盡快咧喺醫院入邊咧去幫佢打一啲嘅疫苗，叫抗生素，系啦，即系注射式嘅抗生素咧，咁其实都已经可以喺几天内咧，即系药到病除啦，赶走咗啲细菌咧，其实好多都会啲好翻个案，但系咧讲紧系严重或者甚至致命个案，就系当家长可能见到佢发头嗰几日烧都系遗忘咗，以为系普通伤风感冒，跟住之后咧就即系延误咗个治疗咧，咁就有机会致命啦。 但系咧，我又想问啊 ，Dr. Chan 头先你都讲过咧，其实都算系空气中会有可能传播到啦。咁但系咧，如果个小朋友系脑膜炎，照顾佢嗰个人，咪工人姐姐又好，爸爸妈妈又会唔会都有机会，因为太过近接触而会接自己都有埋事噶？ 系啊， 系啊。絕對有機會的。咁不過呢當然啦點解呢個腦膜炎呢就小朋友個個案會比較多啲呢，因為始終小朋友呢佢嗰個抵抗力就唔及成人啦。咁所以變咗呢有時就算係成人接觸到同一個菌都好啦，可能我哋抵抗力能夠去抵禦到嗰隻細菌呢或者病毒呢，咁就其實最後都未必一定發病。不過當然啦，我哋而家戴口罩啊，或者注重手部啊，或者系环境嘅卫生咧，都系非常之紧要嘅。 嗱 ，Doctor Chan， 头先你有讲到话呢一样嘢系同呢个抵抗力系有关嘅。咁有时你会唔会可以理解到嘅就系话嗱，小朋友嘅抵抗力咧会系比较差啲，同埋嘅就系年纪会比较大啲，可能60岁或以上嘅老人家又会唔会话即系嗰个能够感染到嘅风险嘅话，又会相应比较高咧？ 都會㗎，其實咧所有嘅病咧，即係如果講緊籠統啲講咧，其實幼童喺五歲以下啦，或者係65歲以上嘅即係年老者咧，其實佢因為始終咧嗰個抵抗力都係即係比較稍微遜色啊，咁所以變咗咧就有機會咧大啲感染到唔同嘅疾病咁樣。咁當然腦膜炎雙球菌啲感染，其實咧都有唔少嘅成人咧喺個鼻腔度都有啲帶菌者嘅，咁但係咧佢帶咗隻菌咧就好都唔會發病嘅，因為 為佢始終有個抵禦能力喺度咯。咁所以我諗都值得一提，就係點樣提升抵抗力咧？咁就多水分啦，另外咧即係早休息啦，即係呢啲好傳統嘅知識，但係其實非常之啱使啦。咁另外即係提高維他命 C 嘅即係個吸收啦，即係包括可能每日食一個橙啦，好似我自己有咁嘅習慣啦。 我有聽你話，我而家都學咗你啦。 係啊，我都有。 係咪啊？ 每日食一個橙，係啊，同埋逼自己飲水，真係有用噶，成個人都精神啲嘅，我覺得係。 係啊， 我瘦咗添啊。 某啲菌咧就有得打預防針去預防嘅。咁頭先講嗰個，譬如腦膜炎雙球菌呢只菌啦，咁又或者係乙型嗜血桿菌啊，甚至係肺炎黏合菌呢啲等等咧，都可以有疫苗嗰個接種咧，可以預防呢啲疾病嘅。 佢小朋友幾多歲或者係幾大個就已經可以係打呢一啲嘅？同你哋成日都聽到啲家長講，即係咩幾多價係啊嗰啲咁樣嘅，即係疫苗啊， 三價 四價嗰啲，關唔關事啊？係咪就係包括喺裡面㗎？ 咁樣嘅。譬如四價咧，就係衛生署健康院佢有得全民接種啦。咁但係譬如咧，頭先我講緊，譬如腦膜炎雙球菌咧，就要喺政府就冇包嘅，咁就要去私家診所嗰度接種。咁仲要留意咧，其實腦膜炎雙球菌呢只菌咧，其實有兩隻唔同嘅預防針嘅。一隻針咧就係對付ACWY 四價針，咁另一隻咧就係 B 型嘅菌咧，就要用 B 型嘅針去對付。咁呢兩隻咧，其實最早咧可以喺小朋友兩至三個月大BB 嘅時候咧，已經開始接種，係接種幾劑咁樣咯。咁即係譬如話，好似頭先講嘅乙型嗜血桿菌咧，其實就喺嗰啲譬如五合一針啊，或者六合一針咧，當中都會包咁樣嘅。 講到呢啲疫苗咧，阿醫生啊，我又想問下你咧，而家新冠肺炎真係好流行，亦都令到我哋好不安啊咁樣。咁我打埋第三針噶啦。咁今日聽咧新聞咧，又話咧啊，好似遲啲咩又可能會有第四針，其實咧係咪打得多又好咯？即係我一個唔 professional 嘅人咧，問啲傻嘅問題，係咪如果係咁，我每兩個月打一次，我咪一定會冇事咯？係咪咁？即係多就好啦，係咪啊？ 其實咧多就唔係好，不過其實咧大家要明白咧，其實點解要打針？其實咧打針個用處咧就係希望咧提升咗體內嘅抗體。咁你諗住咧抗體咧，好似個我就一個保護罩咁啦，係保護你自己咁樣嘅。咁所以咧，我哋見到咧，近排咧，譬如港大啦，有好多嘅研究咧嘅數據發現咧，原來係打咗第三針之後咧，就保持翻嗰個頭幾個月咧個抗體嘅濃度係比較偏高翻咧，可以就做一個更加好嘅。 我知啊，但係咁跟住你話半年後又跌又打啊，咁所以我話係咪我哋 keep 住每半年打一次就已經差唔多係叫做免於感染咧？可唔可以咁講？ 咁樣嘅疫苗本身咧就有兩個效用嘅，一咧就係減低感染機會率啦。咁但係當然第二樣咧都唔係 100%， 但係佢當你減譬如就算唔好彩打咗疫苗，都照接觸到感染嘅時候咧， 重症就係會係嘛？ 減輕重症， 重嘅嘛？ 係啦，都係減輕嗰個病嘅嚴重性咁樣咯。咁所以變咗其實疫苗都係非常緊要嘅。 嗯。 是啊，但其实我问题意思即是咪落嚟我哋差唔多可以预见，就係我哋每隔半年就要打一针，咁已经系一个叫做唯一嘅办法啦，即係冇得停啦。 你问我呢，睇个而家暂时数据我都会咁理解啦。即係有少少似呢，日后就会一啲叫做流行性嘅感冒嗰种呢，我哋不嬲传统都系每年打一次针啦，流感针啦。咁所以我諗其实呢个新冠病毒都有类近嘅情况。 阿姑娘，医生。我星期六就打第三針啦，咁我呢幾日應該做啲咩準備？譬如話咪入 有咩好準備？有咩好準備啊？打針前， 你兩位好多朋友星期六會打第三針，星期日都會打第三針。 OK OK， 我問有咩問題？ 有咩準備？準備做節目咯， 即係唔好咁 有咩準備啊？醫生 啊，等等。 其实准备最紧要咧就其实放松啦，因为你打到第三针，你已经有两次经验啦。之前咁咧就第一个咧，我建议饮多啲水分啦，尤其是打针前后。咁另外咧，打针之后咧，嗰晚就做啲休息。咁其实我发觉咧，我听翻啲即系啲病者或者啲朋友分享咧，其实第三针反应相对上冇咁明显嘅。咁一般譬如咧打第二针个反应比较高啲咯，即系喺成人嚟讲啦。 咁第三針好多都比較少嘅副作用啦。咁通常第二日就已經好似正常，冇其他特別嘅情況出現咁樣，可以放鬆。 不過咧，我個人覺得咧，都真係在乎嗰個人嘅身體狀況啦，同埋佢年紀啦咁樣。因為我同我仔都分別打第三針啦，我打完之後咧，我有唔舒服，不至於好辛苦。都算辛苦，但唔係好耐啦，即係辛苦咗半日到啦。咁但我仔係冇事嘅，打完第三針咧，因為佢 係啊，你講得非常啱啊。其實我哋近排咧都幫好多小朋友，即係而家政府就建議三歲或以上小朋友接種新冠病毒嘅疫苗啦。其實咧，大部分嘅小朋友咧打完都冇嘢喎。 係啊。 即係反而咧大人我見到咧就好多都有嘢嘅喎，好多打完都又話攰啊，有時可能有啲低 消啊， 唔舒服啊。小朋友啊，反而相對上可能接受力高啲喎，佢對呢隻病嗰隻疫苗咧反應都幾好。 係啊，所以大家唔需要擔心嚇，即係所以如果係未打嘅，快啲去打啦嚇。 聽聞亦都有呢個講法嘅，就係 Dr. Chan 咁，佢就係話即係小朋友嘅話，好可能嘅就係話啊，如果係嘅話，佢係咪應該係選擇打大髀啊咁樣？咁你作為一個兒科醫生，你又點睇咧？ 系，可以呢个问题非常好啊！嗱，你要识得分咧，嗱，科兴本身咧就系呢只疫苗咧个副作用比较少啲咧，其实咧打手臂或者大臂咧系冇分别嘅。咁但系咧，原来伏必泰咧系我哋就适合五岁或以上嘅小朋友接种啦。咁而家我哋咧就建议全部打伏必泰嘅儿童咧。都應該是打大髀的、即是講緊係五至十七歲的兒童及青少年咧、都 怪得知啦，因為我女啱啱打第二針咧，就個姑娘話：阿、妹妹啊，打大髀啊，唔好打手臂，咁樣叫佢、所以佢係打得大髀。 有分別嘅。 係啊，我就解釋一下啦，因為伏必泰本身咧有個好低嘅機會率咧，導致到心肌炎或者心包炎呢啲副作用。咁、咧，我哋見到咧個案睇咧。就似乎是啲十二至十七歲嗰啲青少年咧，打第二針嘅伏必泰之後咧，就發生嘅機會率就高少少。咁而當然啦，睇翻啲數據咧，其實就算發生咗咧，都係比較輕微嘅病症啫。其實一個禮拜度咧已經好翻嘅啦。咁不過咧，即係我哋為咗減低接種伏必泰之後咧，導致心肌炎或者心包炎嘅可能性咧，所以所有小朋友咧一律都係打大髀嘅、 我又唔係好明啦，但係點解會打唔同嘅位置嘅話，就會有個 唔 同咧？點解要選擇唔同位置？ 暫時咧，我哋嘅推論咧，就係因為打大髀咧，就距離個心臟嘅距離遠咗啦。咁、所以當你喺肌肉吸收之後咧，佢要走長啲嘅路咧，先會影響咗角度。 因為我真係聽人哋咁講過，我就覺得嚇，make 唔 make sense？ 喂，阿馬老闆啊！马老板， 打大髀啊！ 唔好啊，唔系未够啊，距离远啲，你打脚板啦、啊。你除咗核物队嘅脚板俾你叫打脚板、啊。 我觉得最好嘅就应该打脚趾尾个脚趾甲。 距离最远啦，系啊，脚趾尾插入去啊，咁样一定最远啦，系咪先？ 一定冇事啦， 冇得最 远就可以翻嚟啦，好唔好啊？ 因为咧，阿马老师 非常有创意啊， 系啊，马老师佢咧佢有啲唔同啊，医生佢唔系心肌炎，佢系冇心肌炎， 系啊， 因为佢做你睇佢做嘢你知啊，佢系患咗冇心肌炎， 佢就系但好奇怪，佢个病征系星期一至星期五先有病发噶， 一开工 就冇事噶啦， 佢一做节目就冇心肌炎噶啦吓，喂好啦，多谢多。多谢张今日吓， 我学咗好多嘢， 冇错， 多 谢晒， 好，下个礼拜我哋再倾，大家咁话，拜拜。 别废话，我请你走。别再做朋友，不需难受。但我知去到尽头，藉口多多，请给我收好。现在就这样吧，离开眼角视线。是要了断风刹那誓言，是你着梦亦刹那欢笑，想法也不能弥补伤旧，亲吻着我记挂别人，这解释欠缺全因借口，结束一切可以。 将我击杀，闹分手，伤疤也不能弥补深究。亲吻着我，记挂别人，这解释欠缺全因借口。结束一切可以别担忧，现在可放 心。约300个会在2至3日用完。如果問題未能解決，會影響其後的喪事安排，家屬需要改期。他促請當局協助，否則環環相扣影響下，會再影響遺體存放空間。郭海邦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疫情之下，香港每日有200至300人死亡。內地供應商的棺木經陸路運輸，昨日有一個貨櫃的棺木運抵本港，但這批棺木是十幾日前訂，他又說水路運輸需時大約3至6日，運抵葵涌貨櫃碼頭之後要辦理清關手續，近日可能甚至需時10多日，情況飄忽。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雲帶正覆蓋華南。預測本港大致多雲，今晚有一兩陣雨，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展望未來幾日，日間相當溫暖，星期五早上有一兩陣雨和薄霧。現時氣溫22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8853点，升438点，成交金额11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5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10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8.6，升20.6；恒生中国企业64元，升2.1；美团113.9，升7.9；盈富基金19.04，升3.9；阿里巴巴75.5，升4.25；李宁52.7，升1.75；京东集团182.8，升20.9；快手60.3，升4.15；港交所334.4，升12元。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24，英磅10.216，瑞士法郎8.329，澳元5.634，加元6.132，新西蘭元5.295，歐元是8.5837，每百日元對港元6.61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1.311。日經平均指數報25708点，升362点。港金報17910元，跌咗10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18.37美元，賣出1918.8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同大家讲讲交通情况。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釜山道桥底。重复一次啦，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有交通意外，而家排到去釜山道桥底。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九龙入口就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都比较车多的，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措施啦。钻石山龙盘街咧就有行人天桥嘅工程啊，龙盘街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跟住荷里活广场嘅支路咧暂时封闭，咁驾驶人士就需要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 在屋企有冇经常笑啊？ 还是粒声唔出？ 有冇同屋企人倾偈咧？ 无论外面几辛苦，翻到屋企可以放松啲咧。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 O、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温馨提示，屋企是最开心的地方。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家给你打气。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我知道政府公布了2019冠状病毒病感染人士完成隔离和密切接触者完成家居检疫的最新条件。 是啊，现时已经接种至少两剂新冠疫苗并已入住社区隔离设施的感染人士、尚待入院人士以及密切接触者，在检测阳性后或接受家居检疫的第六日及第七日进行快速测试。如果连续两日的快速测试都是阴性，就可以在第七日提早离开社区隔离设施或者家居。 至于住院人士，医生会作出临床判断和作风险评估。如果病人临床情况稳定，而家居或者院舍情况许可，或者有其他社区隔离设施接收，会比病人尽早出院和留在家居、院舍或者其他合适设施逗留休养，直到取得阴性检测结果。未接种疫苗者是第14日，已接种疫苗者就是第6和第7日才可离开。 现在疫情严峻，大家如非必要避免外出，减少社交接触，不同行业在可行情况下安排雇员在家工作，共同为抗疫尽一分力。 当然为了增加保护力和减少获得重症的机会，就要尽快接种疫苗。 打齐针防重症。 大家好，我是施雅莲施雅。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就是活在当下。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时间12:11，22度气温，相对湿度75%。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阿妈 翻嚟啦，翻嚟啦，翻嚟啦， 太迟假笑哦， 走前走前走前，系走前走前啊， 二号啊，小强强， 佢唔系小强强啊，佢系陶博士啊， 系喎，记得陶博士， 陶博士啊，系啊，陶 博士。 陶博叔啊， 陶博叔，系啦，阿侬检热咧，我哋咧，客家婆来咧，都喺搞梯词界咧，要啲些些时嚣靓，而都可以神热烫嘅，一后中意看嘅就系茶桶平啊， 时都会中意睇同埋听嘅。 好， 今日教嘅咧都系时时会中意睇同埋听嘅就系卡通片啊。 错啦，嗱，其实但系你嘅即时传译咧，其实咧都已经传译咗有八成噶咯噃。其实我讲紧咧些些时嚣咧，即系话细个嘅时候。细个嘅时候会好中意睇嘅，同埋会好中意听嘅。 其实唔系啊， 就讲紧卡通片。 唔系净系细个噶， 我知 道。我觉得而家咧， 有成人卡通啊嘛。 唔系个意思，大人大人有时睇卡，我个代表自己啫。大人睇卡通片又可以揾翻少童真啊。 啊，又真嘅。而家其实都有好多啲咩漫画啊改编嘅卡通片啊，系咪都好受欢迎嘅。 好似嗰阵时咧，我唔知阿马老师同埋阿 Sarah 有冇睇过一套咧。我觉得真系长青嘅，即系任何年纪都会中意睇叫 Tom and Jerry 啊，猫同埋老鼠啊， 冇错， 系啊，我觉得嗰个好多大人都会中意睇。 系 咁，另外有 只猫嘅， 系啊系啊，另外有一套 Simpson 都几好睇嘅， 系啊，八 Simpson 系咪一家人嚟噶嘛？ 一家人嚟噶， 啲头发梳到好高噶嘛？ 系啊。 好啦，咁我哋嘅客家婆来了咧，今日咧会教大家嘅就系卡通人物片。 嗱，些些时候咧，睇时间都好中意咧 ，con 嘅条卡通片啊。咁我哋以前睇嘅卡通片又好唔同噶，系咪啊？ 冇错，我中意睇。陶博士中意睇咩啊？ 我都系睇大力水手， 咦？我啱想讲啊，大力水手系啊，大力水手 系大力水手。 哦，你讲翻大力水手又得意 啊！吓 ，Sailor Man， 噗噗，系啦 ，Pack Pack the Sailor Man， 噗噗。 大家唔知道你讲咩？佢噗噗咧，有佢个烟斗嘅， 冇错，系啦。咁其实咧就讲开话呢个大力水手咧，又好似记得唔系话系有一个时段是突然之间播的， 佢摄中间的，佢摄中间嘅，即系佢有时佢冇广告啊，节目与节目中间去摄啦， 系啊，搵嚟摄啦噶，我都记得系，唔系好似我哋以后嗰啲睇嗰啲咩四三零穿梭机咁，佢咪有一段时间系一半个钟头就系播卡通片嘅，唔系咁噶嗬。 系啊， 除咗大力水手之外咧，咁啊仲有冇一啲卡通人物或者系卡通咧，系嗰阵时候好中意睇噶，例如小甜甜啊，又或者系二犬报恩啊，咁嗰啲中唔中意啊？ IQ 博士， 梗系啦，你就系 IQ 博士啊嘛，系咪先？ 直头系啦。 唔系 IQ 博士好好睇，我真系觉得好好睇，够 crazy 嗯哼，我哋以前睇 IQ 博士，其实都真系有啲家长好似话唔系咁中意， 系啊， 因为 系 成人嘅元素喺里边。 有啲啲， 如果咁讲， 山吹老师， 如果咁讲，阿蜡笔小新咪仲唔好？ 哦，蜡笔小新就更加啦， 直情系啦， 系啊，成日都唔着裤。好啦，咁其实我今日要讲嘅呢啲卡通人物篇咧，又比我哋头先所讲嘅再早期啲咯噃，就系讲紧嘅就系阿 飘零燕 和乜迪士尼，即系佢哋嗰啲卡通片又更经典啦，系嘛？ 我最唐老鸭、 白雪公主嗰啲， 系啦，嗰啲随时有冇入过去戏院嗰度睇一啲嘅卡通片啊？ 就系白雪公主咯， 我都系啊， 就系白雪公主咯。 你而家睇翻。仲觉得嗰啲嘢好黄黄地啊，同埋嗰啲嘢系完全好怀旧嘅色彩嘅，颜色都同而家唔同噶，系咪啊？ 系啊，冇错。 系啦，嗱，咁其实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个卡通人物篇咧，就系啦，同阿和记咧，即系呢一个吓，系啦，迪乜乜嚟咧，佢咧就出嘅呢一啲就系大家都好家传户晓嘅一啲卡通人物啦。好啦，首先有一个大家一定识嘅，甚至乎嘅就系。 Mickey 老叔， 好叻我啵 ！Mickey 老叔，因为点解我会估呢个咧？你知唔知 咧？ 起家咁啊，佢 冇错啦。 你有冇听过？你有冇听过我迪皮皮佢以前嗰个起家故事啊？ 有啊。 阿马老师有冇听过啊？嗱，我唔知真定假，我唔知真定假啦。总之就佢一个好穷嘅漫画家， 冇错。 成日喺度画画嘅时候咧，有只老鼠走嚟走，因为佢住嘅地方比较嗰啲穷困啦， 冇错。 又佢卫生麻麻地 啦， 就画佢啦，咁样咁就。早年嘅老鼠咧，米奇老鼠咧，同后期唔同啲嘅。 嗯， 早年真系老鼠啲嘅，但系后期卡通化咗，同埋靓仔咗，系靓仔咗 嘅。冇错，同埋佢就系唔同嘅期唔同嘅时段咧，你会太发觉咧，就系有啲乜嘢唔同咧，就系话佢嗰只脚，嗰只脚咪就系一个鸡蛋咁样嘅，黄色嘅定系黑色嘅。就係唔同嘅時期啦、這 個，我又冇留意過。 有時你買嗰啲 fashion 啊，咁你要睇下啦。咁就係話，若果嗰只腳咧係黃色嘅，唔知係早期啲嘅、啊，黑色嘅早期嘅，黃色嘅話就之後、 哦、真係冇留意， 變得大眼。大眼仔嘅时候咧，戴咗大眼仔嘅时候就唔同好多噶啦， 冇错啦， 系啊，佢有进化嘅吓、嗯。好啦，犀利啊吓！一嚟嘅话，我哋要讲嘅就系米奇老鼠。好，小强强试下用客家话讲啊。 Mickey 老鼠， 诶，个米就啱啦，其他嗰三个字都系错嘅。Mickey 老鼠 ，Mickey 咪差唔多， 好啦，老鼠， 捞 鼠，系啦 ，Mickey 老鼠。要捞出喎、哦，就捞出好大只哦，即系个老鼠好大只啦。好，另外有一个，其实头先阿小张张都有提过嘅，佢同埋咧就系客家婆都有入去睇呢个大电影嘅，就系拍石。公主 哇， 好难啊！今日 拍 石公主就系白雪公主啦。 有冇七个小矮人啊？ 七个小矮人，我本身谂住想出嘅，我就系唔教。好嚟啦！ 我最中意小矮人。 公主系列咧，其实佢有好多 好多噶， 好多噶。 所以啲公主群咧，啲女仔买完一套又要买一套，因为套套唔同啊。 冇错啦，咁所以咧，其实我哋会出现嘅都系公主系列嘅，一阵间会另外有一个咧系好受欢迎嘅，会教埋大家。但系仲有另外一个公主系列，呢、這个好犀利啊吓！通常你个公主嘅话，可能出身会喺一啲比较系即系犀利嘅地方。 睡公主啊， 啦，我而家讲紧呢个就系灰姑娘啦， 灰姑娘又唔算公主， 又唔系公主，但系之后嘅话咧就 嫁咗俾 嫁咗俾王子啊嘛，灰姑娘， 哇， 好难， 系咧，我都讲唔到啊，我一路读一路，哇，你哋点样去拼音咧？灰姑娘， 哇， 唔系姑娘啊，姑娘， 娘， 系啦。咁啊，重复一次先啦。咪米奇老鼠嘅就系 Mickey 捞住， 但系呢个白雪公主就系 Patsy 管住，灰姑娘就系灰姑娘。好啦，第四个啦，咁我就系咧，当然佢除咗话有公主系列之外嘅话，仲有好多啲动物系列嘅，呢个都好犀利嘅吓，又有舞台剧，又有成，呢个就系狮子王啦，鼠柱王。 猪 王，我都觉得挺好睇嘅，呢个我都好中意啊！嗬，咁就算系佢嘅电影方面咧，亦都好啲歌好脍炙人口啦。 好 啦，另外仲有一个一套系列嘅咧，我好中意睇嘅咧，就系呢一个嘅呢个玩具，同埋玩具有关嘅，里面有一个咧，我都特别中意嘅，就系佢好巴巴闭闭嘅反斗奇兵嘅巴斯光年啦， 系、okay, 巴斯港人。 巴蘇港 港 系啦，嗱，里面当然仲有好多大家都会好中意噶啦，系咪？即系例如阿胡迪啊，同埋佢一班嘅一啲玩具朋友仔啊，咁样，我就专登要偏 point 佢出嚟，就系巴蘇港人。 我中意弹弓，我中意弹弓狗， 弹弓狗系咪？又或者嗰个熊仔啊，系咪？甚至话佢个好朋友啊，嗰个牛仔妹啊，咁样啦。好啦，另外仲有就 系 出现系， 你呢个巴蘇港人咧，我谂到你个题目。 哦，好啊。 讲啊， 系咪同一个艺员有关嘅？ 好犀利啊吓，果然即刻佢谂到我嘅嘢。 你可唔可以俾一分我先？ 唔可以啊，因为一阵间你要用呢、這个客家话答啱，我先至可以俾分你噶吓、好啦， okay. 第六啦，去到呢一个嘅公主系列，另外一位真系太犀利啦！嗰段时间其实听呢一首歌听到你头痛嘅，就系、是、Elsa 啦、中文名叫做 Elsa。 哇！ 艾莎就是艾莎、中文译名是艾莎，所以呢客家话都喊做艾莎啦。好啦，跟住落嚟去到第七个咯噃，以下落嚟嘅全部都是小系列嘅，即系啲小乜乜、小乜乜、小乜，佢都好多嘅。一嚟嘅呢一个嘅话，都是比较旧嘅，好经典嘅就是小飞侠啦，小飞侠。 小 飞侠。 小 灰盒，你有冇睇过？ 有， 系啊，阿 Michael Jackson 好中意噶。好，另外仲有一个动物篇嘅，就系、是、来自 小鹿斑比， 冇错，小鹿斑比， 小鹿 斑。 今日两个同学少多咗好多闹教，因为真系好难系嘛。我见到小张真拧晒头。好，跟住仲有另外一个嘅就系、是、都系来自嘅就系、是、动物同埋小系列嘅就系小飞象啦。小飞象， 小飞象。 嗯哼，得唔得？ 飞 象。 好啦，时间过得好快，去到最后尾一个啦，第十个嘅就系有小熊维尼啦，小熊维尼。 小 熊熊啊，小熊维尼。 维 啊熊仔，听明啊？送边嘢啊熊仔，你中唔中意啊？即系我送俾你嗰个熊仔，你中唔中意啊？咁样。 中意啊。 好啦，好啦，我哋而家重复一次十个卡通人物咯噃。第一、米奇老鼠。 Mickey 老鼠。 第二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 第三灰姑娘。 灰姑娘。 第四狮子王， 鼠柱王。 第五巴斯光年， 巴斯港人。 第六艾莎， 艾莎 系艾咧就变咗艾啦，艾莎。第七小飞侠， 小飞侠。 第八小飞，你讲个小飞侠啊？好啦，小鹿斑比， 小鹿斑比。 第九小飞象， 小飞象。 第十小熊维尼， 小熊维尼。 转头翻嚟，我哋会有即刻有客家婆来了嘅 铁铁客人。 这间餐厅里慢独特配乐，隔音玻璃围着寂寞角落，你的声音沉实但又冷漠，有点转弯没觉，我的不安浮在面上错愕，凝聚躯壳，今天我无言没语，似犯人被发落，两者之间存在重大隔膜，你的解释残酷但又准确，我这一刻其实极度脆弱，也许无力分驳，想当初一起那么好，谁意料缘灭这样丑陋，被你的羞愧勒索，但我比起你大方，很痛亦要讲，更决绝至少可释放，令我难受不算罪恶，没有剪不断绳索，别要担心我状况，一说便断开，我会再平静地灭亡，就算流泪不及你看，我的披风留待命运发落，未想分开何用辩论相抗，那种方式离别特别快乐，已经无用思索，你怎讲才主中那面顾及感觉，被你的羞愧勒索，但我比起你大方，很痛亦要讲，更决绝至少可释放， 好，翻嚟客家婆嘅时间，我 Tiki 测音啦，我哋喺度，我系当， 好，你系当，跟住你系， 我系大力水手，卜卜。 好啦，第一题， 不如你卜卜算啦，你唔好咁长啦。 系啦，就话卜卜啦，卜卜同阿当啦。好得好，第一题啊吓，边个卡通人物好中意食蜜糖啊？卜卜， 我知。 五。四 当 三二一当， 赵慧侠， 梗唔系啦， 赵 赵红维利啊， 赵红维利， 你唔知嘅咩？ 佢话小飞侠好中意食蜜糖，我真系未听过。 你唔知嘅咩？小红维利中意食蜜糖， 佢成日嗌， 我唔知啊。 佢乱嗌嘅啫， 佢乱嗌跟住乱答系咪？好，咁啊扣一百分。好，咁跟住咧，我哋而家就 不过我有啲意外，你唔知咯。 是啊，是人都知道的啦。 是人都知道的啦。 我看卡通片。 哦， 这样你没童年的。 那你今天死定了。 是啦，没错。好啦， 你以为我搭住反。 你今天死定了你。 好，不要紧啊。好，现在暂时来讲的话呢就有一分的小张张。第二题 ,Let it go! Let it go! 是哪个唱的卡通人物唱的 ?Isa。 Isa 是对的，是 Elsa 这一首歌真的是脍炙人口啊。第三题，哪个卡通人物是好像艺员邓紫峰的 八树光阳， 咪就系咯，你估到我嗰条问题咪一样抢唔到，嘥。 你唔可以咁样样有个人嘅感情喺里边，老师。 哦，我唔可以有一个个人嘅感觉嘅，系咪？头先又喺度懒醒，叫我俾定分你。第四题，尹光有一首经典，波波， 又乱嗌， 三 公主， 咩话？讲一次。 拍树拱柱， 错系拍石拱柱。你讲个拍手公主啊，冇呢个公主啊，对唔住。 唔紧要，扣一扣200啊， 扣200系咪有好奇就扣你300添？好，头先100再加多200，冇错，闹老师啊嘛， 发富气， 你巴闭， 我 发富 奖翻嚟嘅。 好啦，第五题，米妮系边个卡通人物嘅女朋友？波波。 Miki 老鼠 是啱的 ，Miki 老鼠五个字里四个字里面啊错咗两个，但我算啦，俾得分你啦吓，咁啊就而家系有299分嘅负，跟住第六题，边个唔小心喺舞会嗰度漏低咗只玻璃鞋当？ 灰姑娘， 好好啊，好难，灰 姑娘。 但系你非常之发音正确啦吓，可有四分 啦 吓，梗系啦，你学下人啦、啊、你，好啊，你用灰姑娘你去做一个例句啊， 你做例句啊， 我好憎灰姑娘，佢令我丧失我嘅尊严。 好啦，第七题歌曲填充题啊吓。乜嘢？五、四、三、二、一，我系嘟嘟嘟，听住嘟嘟嘟 ，Peter Pan 系小朋友嘅老友记， 系小飞侠啊， 系啦，系小飞侠系啱嘅吓，继续下一题 啊 吓，边个卡通人物嘅耳仔系超大同埋识飞噶？ 当小飞侠， 好六题，跟住仲有乜嘢啊？仲有剩翻嗰两个，波波， 波波， 你讲， 五、四、三。二， 半 B， 一，仲有咧， 数珠宝， 好嘢，都系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在2月26日至3月5日期間，大約有184,390人透過政府快速抗原測試平台呈報陽性檢測結果，當局發現快檢陽性高峰期似乎是3月3日，在3月11日起處於高位平台期，不見明顯下降。在污水檢測方面，檢測到病毒的高峰期是2月28日，過去三日處於平台期。至於圍封強檢行動，他說由1月至今已經完成266次，近兩星期透過行動甚至發現過千宗個案，過去幾日陽性比率仍高。核酸檢測方面，林鄭月娥指出，三月初處於高峰期，在快速抗原測試廣泛應用後，近兩星期接受核酸檢測人士減少，但過去一星期仍然有超過10,000宗水平，陽性比例呈下降跡象。香港私家醫院聯會主席何少偉說，私家醫院共撥出1,000張病床接收醫管局轉介的非新冠病人，即是每間私院撥出核下20%床位，協助舒緩醫管局壓力。他希望機構之間不要互相指責，應該多溝通了解彼此困難。另外，何少偉說，部分私家醫院已經改裝門診設施，以便診治新冠患者，期望醫管局分發或者借出剛剛引入的新冠口服藥，對雙方都有好處。政府完成在觀塘順天村天柱樓的圍封強檢行動，大約1,280人接受檢測，發現276宗初步陽性檢測個案，和10宗檢測結果不確定個案。另外，長沙灣、麗閣村、麗谷樓完成圍封強檢，大約738人接受檢測，發現86宗初步陽性檢測個案。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今晚有一兩陣雨，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展望未來幾日，日間相當溫暖，星期五早上有一兩陣雨和薄霧。現時氣溫23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谁送给我存在意义，教我依依眷恋。 能在今天共你相爱，明朝苦痛情也愿。 求你相信情愿永在，永远都是热恋。 我是小曼，五年前只身去深圳找机会，结果一去到深圳已经被人呃晒啲钱，好彩遇上俊哥同埋小六，仲找到一份发展同埋收入都唔错嘅机会，仲有机会可以同佢哋去厂。五年啦， 无奈世事令我遮怨，谁教天意为我愿。 难以相信缘分已尽，与你相依太短。 能在今天共你相爱，明朝苦痛情也愿。 求你相信情愿永在，永远都是热恋。 曾苦笑独行，苦笑问，人海中有谁真心？ 小六是第一个闯入我心里面的男人，可惜他胆小又怕事，甚至连情关都不敢去闯。我只好收拾失落的心情，带着遗憾跟俊哥去另外一个距离很近又相对遥远的地方。我希望我可以揭开新的一页。 哇，蓝天白云啊，海南岛我哋嚟咗啦，连咗空气都清新。喂，我中意啊，喂，小曼小曼，我哋即刻买泳衣，去游水游水游水，落水落水。 俊哥啊，我哋啱啱先到步啊，行李都未放低嘅话，就去游水啊。 梗系啦，梗系啦，你睇个太阳咁靓，唔游水啊，太阳伯伯嬲噶。 好，咁我哋即刻去游水啊。 梗系啦， 我想咧买一套三点式嘅泳衣啊。 我唔使啦，我攞泳都得，我攞泳， 我 就咁跳落去。 我唔信你咁啦。 我得噶，我得噶。 第一次一个人在这间屋过夜，原来这间屋很大，大到我都很孤清。我入到小曼间房，没想过还留有她的气味。 见到床上面剩低嗰只孤零零嘅毛毛公仔，我好有冲动，好大声咁喊出嚟，揽住个公仔就好似揽实小曼一样。小曼，对唔住，系我冇用，我辜负咗你。以后我一个人将会继续行一条唔知去边嘅路。 诶，小曼啊， 嗯， 嗱呢份咧就系海南岛项目嘅合同，你帮我睇下啲细节，我唔想咧出错啊。 系， 今次咧我一定要掂，一定要成功嘅。 我睇咗三次噶啦，我仲俾律师睇埋啊，基本上咧系冇咩大问题嘅。 哦，咁冇大问题，咁有冇小问题啊？啊，小曼啊， 哦， 我哋做事咧大小问题都要兼顾噶，唔好一出意外咧，我哋承受风险啊好大噶。 俊哥，你放心啦，冇问题噶。 哦，咁啊。好，有你呢一句说话，我放心啦。咁我哋今次一定成功啦。 俊哥，俊哥， 咩啊咩啊咩啊！ 恭喜晒你啊！对方咧已经送翻合同嘅副本俾我哋啦。 真系，哎呀，咁太好啦！马上准备开工啦。 系啊， 仲有，帮我打电话俾阿小六，你叫佢即刻嚟海南岛，我诶帮埋手，我哋一齐做。 诶，俊哥啊， 嗯。 我手头仲有啲嘢赶住做啊，不如你自己打。 我打 吓， 我都有啲嘢忙紧，唔该你啦，你帮我打啦，我好想佢快啲过嚟啊，咁我哋三个一齐闯啊嘛，嚟嚟嚟，你打你打你打。 我攞起个仿似千斤重嘅电话，个心好想听到小六把声，另外一方面又好怕听到佢冷漠嘅声音。冇人听嘅，等我再打。 咦，原来小曼打个电话俾我，哎呀，头先去咗厕所听唔到添，佢揾我咩事咧？打翻俾佢先。啊，电话正在通话，请迟啲再打过嚟。唉， 唔通佢唔想听我电话？ 喂啊，小六啊，搞乜嘢啊？揾咗你成朝啊，揾唔到你。 俊哥，俊哥点啊？你哋点啊？顺唔顺利啊？ 顺利，工程好快开始添啦。 咁咪好咯，恭喜晒你啊！ 唔系，你有份噶，公司预咗股份俾你。嗱，我帮你订咗机票噶啦，你后日过嚟啦。 俊哥啊， 咩啊？ 其实咧，我真系冇你咁本事噶，我都冇谂过发大达嘅。我即系但求有两餐温饱，每个月寄到钱俾妈咪，已经好满足噶啦。多谢你一路咁关照我，我心领啦。你揾个啲比我叻嘅人帮你啦。 你可以唔帮我，但你唔可以唔理啊，小曼吓。嗱，我要你后日过嚟，你一定要过嚟。我讲完噶啦，我等你嚟吓，系咁啦。 俊哥，俊哥。 好，大家听住吓，工程咧第二笔钱收到啦，今日边度庆祝先？ 好啊，好啊，不如我哋去唱卡拉 OK 咯，小六，我哋一齐去好唔好啊？ 你哋去啦，我都唔 啊，你个人咁衰嘅，咁扫兴嘅， 系咯， 一齐去啦，一齐去一齐。 唔系咧，唔系咧，你出面好似想落雨啊，我想叫啲工人加班啊，如果唔系咧，落雨就好麻烦噶，仲有嚟紧好似打风啊。 其实你讲咁多，系咪你唔想去啦？ 唔系啊，信我啦，打风好麻烦噶，啲工程会拖慢晒。 行啦，我都费事再同佢讲，唔好同佢拗。老天爷，唔好落雨住，睇住我哋，放心，行啦，行啦，行啦。嗱，准备唱啦吓，准备唱啊，准备唱啊吓。 我嚟先，我嚟先。我信爱。同样心会得到爱，蚊子插得出出在世上， 有几个？ 点啊？你做乜嘢啫？你唱到咁样嘅？ 我真系唔识唱啊！你哋唔好逼我啦！ 你真系冇鬼用啊！你咩都唔够胆试啊，又唔去学啊，咁样，哎呀，唔唱算啦！俊哥，俊哥， 咩啊？ 我同你唱啊嘛！ 哦，好啊， 嚟 嚟 嚟 嚟 嚟嚟嚟嚟。 我怕爱，同样怕失得到爱。 系咪咁唱啊？ 系啊，好嘢！问此刻世上，痴心女子有几个？好嘢，俊哥，继续。 当我见到俊哥拖住小曼只手，好投入咁唱歌嘅时候，我突然间觉得个心好痛，好痛啊！我咩都比唔上俊哥，小曼，不如你同俊哥一齐啦！我留喺度又有咩意思啊？ 对方唔肯延期啊！ 唉，但系咁样咁大雨咁差攞成个月，我都冇办法噶。 唉，点会冇办法啊？我一早提咗你哋噶啦，天气会转差噶嘛，可能会赶唔切完工噶嘛。你哋唉系都唔听，系都要去唱卡拉 OK。嗱，依家人哋唔肯延期啦，你哋话点算啊？人哋追究起上嚟，我哋揾咩赔俾啊？ 放心放心。有咩我自己负责吓，唔使你哋，唔使你哋惊。 你系先好讲啦，你成日累到我担惊受怕。 小六，你系咪人嚟噶？呢个时候你讲埋啲咁嘅嘢？ 咁系啊嘛，喂，你哋唔好成日以为你哋讲嘅嘢就啱，我讲嘅嘢就系废话先得。 唉，算啦算啦算啦，唉，唔好嘈唔好嘈唔好嘈。阿小六啊，当年喺火车度我应承过你，有福同享，有难我当先啊嘛。呢句说话我记得噶，听日、后日、以后，永远有效。嗱，呢个工程咧，我搞掂佢，我出去搞佢。 唔好啦，出面咁大风大雨，迟啲先去啦。 唔迟得噶，你睇下而家天气咁样，得啦，我出去搞，我出去搞。 我同你一齐去。 唉，小六啊，真系唔好意思。公司唔做啦，要结束。 真系冇得掹啊！ 唉，对方唔肯，唔紧要啦。我对自己好有信心。诶，收咗佢呢度白皮啊，80,000蚊。 吓、啊？点解啊？ 我买翻你啲股份嘛，梗系俾钱你啦。 俊哥唔想你蚀啊，你安心啦。 俊哥，我唔系咁嘅意思、啊。 得啦，收咗佢，收尾我搞掂啦，订埋深圳机票俾你噶啦吓。 俊哥啊， 得啦得啦得，阿小曼啊，我帮你订埋山东机票噶啦。 唔使啦，俊哥，你去边我跟你去边嘛。 好啦，我冇粮出俾你啊，我冇晒钱啊。 得啦，我对你有信心啊。 好啦好啦，多谢你啊，我一定会从头嚟过噶。小曼啊，我听日要飞去西安见个客，你帮我 得啦，机票咧同埋酒店都订好噶啦，份合同咧都准备好噶啦，你睇下咧有冇啲咩问题嘅话，你再话俾我知啊，我改啊。 小曼啊，份计划书睇完有咩建议？ 睇完啦，嗱，我对预算咧嗰度有啲意见嘅，我认为应该要考虑增加10%。 等阵等阵，你唔好讲住，我叫埋财务部倾下，然后即刻改。我听日约咗阿陈总倾呢个项目啊。 好，冇问题，我叫埋工程部啊。 全部一齐开会啦。 好。 小曼啊，搵个大啲嘅办公室，我决定要扩充公司啊！ 有三份建议书，我认为咧第三间会好啲嘅，因为咧无论个位置啊、租金啊， 租咩金啊？租金、啊、你帮人交租咩？买啦，我哋而家够钱噶啦，买啊！ 真。 小曼啊、 嗯， 公司年底可以上市啊！你仲有啲咩想做啊？ 俊哥。我跟咗你咁多年，一直都喺外边。我今年35岁啦，唔细噶啦。 小曼啊，你而家咧集团老总，有靓楼，有靓车，你仲想要咩啊？你讲啊，我俾你。 我想要一个家，俊哥。其实你明唔明 啊？你等等先吓。 喂喂，系喂，系边个？系系系系， 好好好，得，冇问题冇问题。 啊，俊哥。你忙先啦，我唔阻你啊！ 哦，唔好意思啊，喂，我、因为我咩都有啊，我唔想攞走小六啲嘢啊，唉。 叔，你整好道厕所门未啊？整好快啲走啦，老板就翻噶啦。嗱，佢唔中意见到啲人喺佢办公室噶吓。 得得得得，我走啦，走啦，唔该晒，拜拜。 十五分钟后大会就议会开始，唔该准备所有文件。咦，啱啱行入厕所个咁似小六嘅，打个电话问一下先。喂，阿明叔啊，明叔，你帮我搵人整嗰个门锁咧，咩人嚟噶？ 喂，老板啊，整门锁嗰个咧，我啲老乡嚟噶。唔系有咩唔妥啊嘛，我一阵打电话闹佢。 唔系，你唔好唔敏感，我净系想知佢叫咩名啫，姓咩噶佢？ 佢叫小六啊，我哋叫佢。 真系佢？啊，佢啲手工都唔错喎。好，以后我啲装修俾晒佢整先。 喂，对唔住啊，老板，佢冇公司嘅，得个档口仔 啊。得啦得啦，唔紧要，我识做噶啦，啊，系咁啦。我就唔信你唔出翻嚟。 唉，好彩匿咗入嚟厕所，冇俾佢发现。喂，啲大老细啲厕所真系犀利啊，仲大过我间屋。唉，俊哥，系我冇用，对唔住啊。 诶，俊哥， 嗯， 做咩企喺厕所门口度呆咗？道门仲未整好咩？ 冇，整好噶啦。 哦， 去开会。啊，仲有，我啱谂到呢座大厦不如叫六骏大厦啦。我办公室道门要长期打开，等啲朋友随时可以嚟揾我嘅。好兄弟，我仲等紧你啊！ 想起某个夏天，热闹海岸线，记忆中的那个少年，骄傲的宣言，伸出双手就能拥抱全世界，相信所有的梦想一定会实现，一切看起来都不会太遥远，转眼之间过了几年，幸福的语言都已慢慢沉淀，即使难免会变得更加洗炼，我们不曾妥协，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幸好还可以坚持当时的信念，试着尝试改变当初的那个少年，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当你站在那个夏天的海岸线，可偏执的少年，你又想起某个夏天，热闹海岸线，记忆中的那个少年，骄傲的宣言，伸出双手就能拥抱见我是我们。 时间到晏昼一点钟啊，听紧呢个风骚快人嚟到我哋尾声噶啦吓，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廿三度嘅温，相对湿度71%。今日多云，今晚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嘅。先听一点钟嘅新闻报告，翻翻嚟会有美联航堂。